早晨啊，早上嘅6:07，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朝头早喺星期一嘅早上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嘅。咁啊，今日2024年嘅4月22日，星期一，农历咧就3月14日嘅早上。咁啊，天气咧就唔稳定嘅一天啦，咁啊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咁啊，所以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要准备定一啲嘅可能即系雨具啦，或者系水靴啊。以备不时之需啦吓，你哋好啊！开始今日嘅晨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人需要有强大的心力才可以继续在工作上面运筹帷幄的。那我们有什么要诀我们一定要把握得到的呢？首先我们不容许我们自己犯错的机会率是偏高的。事情不是说不可以错，你不要下下都错嘛。在自己的勤勉方面也都不会扮努力的。看过啲片咧，有阵时响度有好多朋友就扮努力嘅，帮人搬嘢，两头腾，但其实咩都冇做过。啊，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大家都好容易会犯错嘅，就系抱怨啦。唔系叫你抱怨，系叫你永不抱怨。而且咧喺自己嘅能力上边，仲要做到咧强大嘅执行力，更加相信自己系可以挑战到任何嘅难关。有呢一份嘅气魄。有呢一份嘅信念嘅话咧，咁我相信人生有好多嘅目标，对你嚟讲应该可以随手可得噶啦。你又想捕捉啲乜嘢咧？喺你自己生命上边，或者喺你自己计划上边，喺你自己仕途中，你又想捕捉到边一个嘅位置？早上6:09，刘德华。一首嘅作品。人生保守， 谁温室泛舟，谁又记得奋斗，走出门口，原来越冷越长寿，逆流便向上游，微笑者可得救，难过更过不好以后。逆境出对手，时运也各自走，高手能守，然后自由，然后上游亦升下流，能吃苦都不愁，迎接晚风就当当前走，勤力是我密友，陪着我走过最惊险时候，朝着明日走啊走，强横要天也佩服地拍手，令我自由，无常中得到自信的成就，胸怀大过四海，人潮任我游，逆境出对手，时运也各自走，高手能守，然后自由，然后上游亦升下流，能吃苦都不愁，迎接晚风就当当前走，勤力是我密友，陪着我走过最惊险时候，朝着明日走啊走，强横要天也佩服地拍手，勤力令我自由，无常中得到自信的成就，胸怀大过四海。 潮任我游。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早上嘅六点十四分，揾嚟头先刘德华一首歌《人生报仇》。天气方面啦，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啊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咁所以都湿嘅。展望啊，明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添。本周中至后期嘅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咧就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都是属于低水平嚟嘅。今日咧就系2024年嘅4月22号，冇错啦。咁就将会实施咧就系禁止喺餐厅、餐饮、堂食以及咧就系外卖提供交叉、交刀、交羹、交饮管、交搅拌棒同埋所有嘅发泡胶嘅餐具噶。今日咧就真系可以睇到嗰个嘅事态到底会系去到边一个嘅境地啦。咁因为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咧就出咗出嚟啦。咁有好多嘅，例如外卖嘅时候啦，有记者咧就实测去到咧就系一啲小店嗰度啊。咁小店都已经咧就一早已经准备妥当啦，就唔系今日先换噶嘛。咁你话要用纸盒，咁我哋就用纸盒啦。咁有好多嘅地方咧，就原本咧可能用啲胶盒嘅、胶兜嘅。咁有啲人譬如鱼蛋咁样，或者其他嘅小食嘅，咁都系用啲胶兜装住。咁但系如果你用纸盒或者外卖嘅时间咧，咁变咗用纸噶咯。咁用纸嘅时候咧，一热啊或者遇到啲汁咧，咁有好多食客就话到有个问题出嚟咧，就个效果好似比较上强差人意。因为咧啲汁咧就好快脆咧会穿咗嗰个嘅纸兜，又或者唔穿嘅话都可能会原本系隔热嘅，咁而家就变咗唔隔热啦。咁甚至乎有啲咧商铺咧就唯有咧就用纸盒派嘅时间咧叠住咁用。咁不过都有啲声音就话，如果你譬如两个、三个纸兜俾人夹住咁用嘅话，其实反观嚟讲咧就好似仲浪费咁。当初咧就发明胶嘅原因就系因为大量砍伐树木噶嘛，咁啊惊唔够树，咁啊所以就发明咗胶啦。咁啊点知而家就啲胶搞唔掂啦，太多微粒。咁如果我哋又用翻太多即系纸本嘅兜嘅时候咧，又会出现一个问题，就系又再次咧就系浪费咗树木啦。咁啊睇下嗰个嘅叫做回收可唔可以追得切啦？虽然都比较上难嘅。咁仲有咧就系好多嘅声音就话到啦。咁除咗就係嗰啲纸兜会用啦变形之外啦，咁甚至乎嗰啲纸嘅匙羹啊、纸嘅叉或者木嘅羹啊，木嘅羹啲人又话因为滗唔到嘢啦，饮唔到汤啦，咁木嘅刀呢又话其实完全係切唔到嘢啊，咁变咗都好头痕啦。 嗱，纸嘅匙羹嘅成本咧就比塑胶咧就贵大概一成，咁啊而家好多嘅叫做餐厅都未必咧就会将呢一个嘅价格咧就转介俾顾客先嘅，咁所以都要继续咧就观望啊吓。要繼續咧就觀望多少少先，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4月22號開始分階段實施禁售呢、這、一個或者禁免費派發呢個即棄塑膠嘅話咧，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嚇。咁其實咧坊間都有好多譬如嗰啲叫做節塑嘅塑啊塑膠嘅塑啦嘅網站嘅，咁有好多建議嘅替代品，咁啊唔知道會唔會有一啲嘅替代品咧係啱到大家嘅？如果有嘅話就梗係會更加好啦。咁有陣時候我都心諗啊。会唔会咧？就譬如嗰啲好多地方嘅小店咧，就食嗰啲用胶袋装住嘅食物咧，即系我要面，我要攞肉咁嗰一只，跟住再捞捞俾你咁嗰啲，咁嗰啲咧都系要相应嘅措施啦。咁啊，起码你胶羹或者胶叉，你唔好怕就变咗用竹签啦。咁有啲铺头真系完全改晒噶啦。咁啊，希望咧就嗰啲纸品嘅盛器啊，嗰啲碟啊、纸嘅碟啊嗰啲可以再做得好啲啦。如果唔系渗咗落底之后咧，其实。譬如叉烧饭咁样又出现一个情况，我譬如我中意蜜汁嘅，淋多少少蜜汁嘅话咧，嗰、那个纸嘅饭盒咧就已经会黐晒底啊，各样嘢。咁我细个咧就都有曾经咧就学校嗌饭嘅时候咧，咁都系纸盒嚟嘅。咁佢嘅纸盒入边咧就仲有一层好似类似石纸咁样嘅嘢，咁就可以抵挡得住啦。咁但系而家个规格上面又容唔容许咧？咁啊成本上面又可以点样控制咧？咁啊要靠大家即系多啲智者啊，又系呢句多啲智者咧出嚟帮我哋解决呢个问题。如果唔系你嗰啲饭盒啊、匙羹啊、叉全部变晒形状嘅话咧？即系食客食起上嚟嘅时候都觉得相当之麻烦噶啦，所以唔怪之得咧，又佢哋会拍呢只歌，虽然唔关事嘅 ，Super Moment， 我的形状。 你收回时间来，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明白我要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我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是不容易的迷惘，渴望有人给我答案，把眼前的局面做个 8:24，一首嘅作品《Super Moment》，我的形状。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成日都话要正能量嘅话咧，不妨大家做多啲运动啦。咁啊，所以咧，寻日嘅时间咧，第九届全港运动会啊，即系港运会，咁亦都喺即系香港体育馆啦。咁不过人称系叫红馆嘅，改咗名都好耐噶啦。好啦，唔紧要，香港体育馆嗰度咧就开幕啦。咁啊，见到即系大家都已经等咗好耐啦。咁啊，今次亦都系推动全民运动嘅一个非常之好嘅平台。咁啊，亦都有一个咧就叫做投入一个全港运动全城跃动嘅口号嘅。咁所以可能大家都会留意到啦，咁啊见到咧就嚟自国家级嘅金牌运动员啦，羽毛球同埋乒乓球嘅代表啦，以及咧就香港奖牌运动员啦，例如系许德恩啊、苏慧音咧，亦都手持火炬咧就入场嘅，咁啊有一个咧就燃点圣火嘅仪式。所以今次咧都系非常之好啦，咁啊亦都可以俾大家咧就又系一展身手咯噃。一齊咧就見證呢一個除咗第九屆港運會正式揭幕之後啦，咁啊亦都咧就係有好多唔同嘅獎項嚟緊嘅時間咧就會頒布啦。咁啊更加咧體育局長講咧就話到體育盛載住咧就係國家嘅強盛、民族振興嘅夢想。咁啊亦都咧就引述翻咧就係主席嘅説話啦。咁啊今次咧亦都見到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團體咧就一齊去到聯合嘅。好啦，重点就是第九届港运会啊，咁啊体育比赛咧就会由今日咧就正式开始噶，去到咧就6月9日噶，一共咧就设有8个嘅体育比赛项目，包括咧就田径、羽毛球、三人篮球、5人足球、游泳、乒乓球、网球同埋排球嘅。咁当然，如果你话系双健人士嘅体育比赛咧，就有4个唔同嘅比赛项目，一样咧系有噶。啊，仲有咧4个叫做城市运动。所谓嘅城市运动即系啲咩咧？嗱，有一个示范项目比赛嘅，包括咧就系女子5人足球啦、霹雳舞、滑板同埋运动攀登。5人足球、霹雳舞啊，霹雳舞更加啦，喺巴黎奥运亦都会见得到噶吓。好啦，好多嘅比赛除咗咧就网上直播同埋所有决赛之外啦，嗱，香港电台亦都会喺港台电视32直播7个。体育项目嘅决赛噶，咁啊有包括咧就系5人足球，以及咧就系五人足球同埋5人足球比赛。咁啊乒乓球啦，亦都有啦，羽毛球比赛都会有嘅，3人篮球同埋轮椅3人篮球，亦都咧就系会播出嚟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呢啲咁精彩嘅本地体育盛事同埋项目啦。 衷心的我想问，为何幻想渐渐过分？任道德规则公审，还是我叫我憎恨？怎的心生长出少少规码，等那触碰壁枕，已怎可掩耳问恨？败位之间寂寞。情愫绝开崩坏变残障 Every time I let go Cause every time I let go 沉默世界里不交织的大脑沉默街坊里想偷风的局部 Every time I let go 望一钟声，6:29咯。呢一首嘅作品，林千莹 ，Let's Go。24度嘅气温，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阶段管制即弃塑胶餐具同产品嘅法例今日起实施，所有发泡胶同即弃塑胶餐具、汤匙全面禁止供应，亦都唔能够销售。而外卖同样禁止使用发泡胶餐具、胶饮管、胶刀叉、胶匙、胶碟等，但胶杯、胶杯盖、胶碗同胶盒仍然可以用。其他即弃塑胶产品方面，胶柄棉花棒、雨伞袋、荧光棒等亦都禁止销售同免费供应。新的法例设有6个月的适应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强调，今次管制的目的是希望在社会慢慢建立走塑文化，并非要惩罚商户。重新6个月适应期之后，环保署仍然会采取宣传教育先行的模式，针对屡劝不改的业务，视乎实际情况执法。警方表示，涉及通讯软件网上账户骑劫的案件，在去年8月到12月期间有3100多宗，损失金额超过6500万。经打击之后，情况一度好转，但近期又再上升趋势。数字显示，今年1月至到3月，相关案件由大约100宗升到大约550宗，升幅达到4.5倍，涉及的损失金额超过2000万。警方说，账户被骑劫的用户除了因为利用公用电脑登入账户忘记登出，以及被恶意软件入侵等原因之外，骗徒亦会假扮官方单位发钓鱼短信，有使市民进入假网站再骗去用户的账户。有骗徒更加在骑劫一个账户之后，再向事主的亲友埋手作多重骑劫。警方说会继续宣传，并透过应用程式防骗伺服器和防骗热线18222等协助市民。现时转数快平台也会对转数给可疑账户的用户发警示，提醒市民可能被人骗。一名香港游客在南非伊丽莎白港潜水之后死亡。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星期日朝早，一个中国游客在伊丽莎白港潜水之后不省人事，浮出水面之后死亡。当局说，曾经尝试抢救这个50岁游客，但未能够成功。报道指，已经与中国驻开普敦总领馆确认，遇难的游客是中国香港籍。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至后期天气仍然不稳，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应考 DSE 的时候，除了答案要写得快而准，有另一样嘢都必须要填得准确，就是所作答的试题号码。 每年 DSE 都有不少考生漏填或者填错题号，不单止会阻碍阅卷过程，甚至可能会影响有关的答案不获评阅，所以考生记得要写啱题号。 考生必须在考试时间内，在答题簿的内页以及补充答题纸的试题编号方格，以原子笔或者铅笔在适当的方格画上交叉符号。另外，考生亦都不应该在同一页作答多过一题。 有部分科目的试卷设有多于一个部分，需要使用不同的答题簿，例如英国语文科卷1和卷3设有 A、B1 和B2 部分。 考生如果需要加纸，各部分的补充答案应该写在不同的补充答题纸上，然后用市场提供的短绳绑在相应的答题簿内。 考生不可以将补充答题纸、方格纸或者工作纸撕开使用，否则会被扣分，甚至会被取消全部考试成绩。 另外，作答的时候字体要尽量清晰，如果字体太潦草，可能会影响阅卷员理解答案。大家记得阅读考生手册，了解各项考试规则和安排。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听众早晨，2024年4月22号6点36分。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2%。今早回来的时候雨都应该是昨晚落晒。但是晏啲呢都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咁今日出街最好呢就是带返件薄薄的褛。点解咁讲，因为昨天我开工的时候有个同事落雨的时候真的太大雨，有遮都没用，搭湿了呢，不记得大褛入到冷气地方它就好冻了。所以温馨提示，今日落雨大把遮之余带回件褛就最好了。咁喺今朝嘅六点钟咧，就见到有小白喺度啦。小白早晨 ，Good morning 啊 ，Good morning， 有冇听过 Good morning？ 有听过， 系边套戏咧？咩？ 唔记得啦。 僵尸放黄百鸣以前嗰啲戏 系咪啊？ 系开心鬼放暑假。 哦，哇，犀利喎！你嘅记忆 好似系啊，真系好似系开心鬼放暑假。咁啊，黄百鸣系只僵尸嚟噶嘛？即系搞笑嘅僵尸咧，中国清朝嗰啲样嘅咧。咁佢就唔知一对住块镜嗰阵时，人哋教佢讲 good morning， 跟住佢讲唔到，佢就讲 good morning， 好无聊，不过几好笑。 今日咧，今朝早想同小白咧讲下，小白你系几多后噶？你讲可唔可以介意暴露一下噶？大家都知噶， 大家都知噶啦。 系，你系八十， 系啊， 系咪八十后啦？你喺八十后 最头嗰批啦。 OK， 你八十后，我就九十后嘅。你又觉得八十后睇九十后系点嘅咧？ 几好啊！而家就算睇零零后咧 、啊， 因为我自己都识好多九十后嗰啲朋友啊。咁佢哋咧，即系嗰啲后生，即系后生过我啦，定咁佢哋做嘢嘅时候咧，系有佢哋自己方法嘅。咁当然啦，你话如果即系我即系自己咁睇啊，我做嘢嘅方法咧，我上一代嘅人咧，一定系觉得硬眼嘅。 系啊，系咪永远都系嘅咧？ 系啦，我就系想讲呢样嘢，永远都觉得系硬眼嘅话咧，咁如果系咁嘅，不如我嘅下一代或者我自己一零零后又好，或者九十后都好啦，其实佢哋做嘢咧，我就唔想用觉得硬眼去到睇佢哋先，我反而就想用咧，佢哋有啲咩可取之处，然后就自己去到学习佢哋，咁我先至可以永远保持住一个咧同社会接轨嘅心态。 啱啊，讲得冇错啊！其实最近咧喺讨论区上面啊，我哋香港啊，就有啲人讨论紧，以前咧就经常听到八十后讨论九十后， 系啦， 而家咧。 新嗰批嚟啦，零零后讨论咩咧？一零后，咁咧就最近有一个零零后嘅叫做补习阿 Sir 咧，佢就去帮一零后嘅小学生去补习。咁佢就话咧，哇，睇到一样嘢就系觉得，哇，环境真系唔同咗，成长环境唔同咗，佢就觉得大家嘅生活模式唔同咗。佢就话同啲小朋友补习嘅时候，二零一零年后出世嘅小朋友咧，差唔多个个咧小学生就已经有智能手机啦。佢就话咧，见到佢哋经常咧就去挂住玩电话而唔玩其他。咁佢就觉得好似佢哋嘅世界就局限于喺个电话入面咁样，好似睇好多短片啊咁样，好似冇咗个童真咁样。咁我睇到之后呢，我就觉得一半同意，一半唔同意。我觉得一半同意的而且确系有手机嘅时候呢，佢哋可能忽略咗好多身边嘅环境嘅事，即系譬如你仲会唔会同同学仔去玩呢？其实可能都会有嘅。 会忽略咗爸爸呢？ 系啦，会唔会忽略咗屋企人呢？可能都有嘅。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就系小白啱啱讲啦，其实呢一啲都系随住时代嘅改变，每个人嘅小朋友嘅成长呢都唔同啊，个环境真系唔同咗。 秦始皇睇我哋都不知所谓啦，即系搞咁多年。 系啦，做咩电脑输入法？我应该要用书法嚟去写字咁样系咪？ 系啦系啦。 咁所以其实系个环境唔同，时代唔同。有阵时我哋去面对下一代嘅时候咧，我哋都要有一个开放嘅态度，唔可以净系得批评。我觉得你啱啱讲得好啱，就系要从中去接受。佢哋有啲好嘅嘢， 系啊， 即系你如果永远你嘅眼界咧，净系斟酌一啲唔好嘅嘢嘅时候，嗰啲永远远嗰啲嘢咧，你睇极都系唔好。 系啊系啊。 但系当你睇到嗰啲嘢嘅优点嘅时候，相反，其实可能你喺嗰度学得到，一啲用处咧，即系譬如我而家九十后啦，睇零零后可能都会，点解会咁样噶？咁但系你调翻转头睇，其实佢哋有好多优点噶。 系啊， 系啊， 最紧要就系揸干揸净佢哋啲优点。 即系譬如嗱， 我就系天。山红路 零零后佢哋生活嘅成长环境，佢哋对电子嘅科技系一定比我哋好，因为我嘅年代咧电脑都未咁发达噶嘛，咁但系佢哋识嘅电脑啊，上网揾嘅嘢啊，系真系快好多噶，佢哋有好多窿窿罅罅，search 边个字眼就搞掂噶啦，咁样，咁我就会觉得啊，其实佢哋都有可取之处啊，即系点解？既然我哋系叫做唔好话系长辈或者前辈咁样啦，只不过系大佢哋少少啫，反而系。在他们当中就是学习，当你去在他们身上学习，其实他们同样道理，他们都会在你身上学习一些东西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咁不如互相学习，互相欣赏一下仲好啦。即系觉得呢个世界，如果多啲互相欣赏、互相学习嘅时候，系会有好多美好嘅事情都会发生嘅。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如果今朝嘅早上啊，既然你就觉得系咪？下一代嘅人可能系未咁好嘅咁样，咁不如尝试一下，欣赏一下佢哋一啲从中美好嘅嘢，咁我觉得会唔会仲更加好？咁大家不妨一齐学习一下，欣赏下大家啦。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潜伏快餐店内，谁人护送你归来？才会约不来，而问这刻已经解开。他不用离开，才是我意想之内。祝你又找到所爱，唯一的感慨，从没。权利出赛，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老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闭沉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 亦无差，沉浮到石楼沙下，不计付出的可怕，还怎么招架？我的命还不化，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正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朽不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觅寻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我尚算相当识趣，从未发问，大概自一开口可触发若人，角落里做陪衬，从不参选就没有敌人。也许我一开始都知没可能，胜在我不争不吵不会不忿，还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怕只怕一片好心，最终便永于古文。谈无尽新欢都可不闻不问，待到你一空窗又自恨无近，无缘分的牵引，连当水泡也兴奋。 嚟自 CY 陈宗泽，现任荣誉顾问。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自助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周博士，早晨。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Hello， 早晨啊，周博士，嚟到我哋生死教育嘅第四集啦。咁啊，一路咧都围绕住呢个题目，我哋都深而更深认识更多。记得咧上一集咧，周博士就埋下一个伏笔，咁就话啊，不如我哋讲下临终离世啦，离世喺屋企离世同埋医院离世嘅分别，而作为照顾者又点去处理呢？咁样或者个分别在于边度呢？咁交俾周博士喺呢个范畴嗰度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冇啊？唔该，周博士。 好啊，呢个范畴我好有体验，因为我自己呢係陪伴我妈妈离世呢整整四年啊，係在家离世嘅。咁另外我都陪伴我大哥离世，亦都係整整一整年呢亦都係在家离世嘅。咁所以我自己喺作为照顾者啦，陪伴同行者啦，我自己都有好多个人好深刻好难忘嘅体验。所以今集想谈同大家，我先分享少少我个人嘅经历先啦，喺呢方面。咁然后最后呢我就会讲几个 tips， 关于係选择在家离世还是在医院离世的一些即是比较专业的一些 concern， 即是个关注点是什么。咁首先我讲我妈妈，咁我医生都好爱我妈妈嘅。咁在2002年呢，妈妈就被确诊有末期的肝硬化。咁好快呢，医生已经即是发觉其实冇乜治疗冇乜 treatment 㗎啦，已经甚至暗示呢妈妈随时可能会离世㗎啦，叫我哋有心理准备㗎啦。咁当时我哋当然就晴天霹雳啦。咁就同时呢，我好快亦都问妈妈，问妈妈，阿妈妈你想喺屋企呀定想喺医院呀？我试过问佢几次，喺唔同场合问。咁妈妈嘅反应係非常强烈非常清晰嘅，返屋企返屋企，每一次都係喺屋企。咁因为我当时几次，特别譬如有一两次妈妈昏迷啦，或者即係抽搐啦，或者喘气都好犀利啦，咁即刻送去入院啦。咁入到医院呢，就发觉因为人手不足呀，始终几个护士要照顾几十个病人呢，好明显护士都好辛苦，护士都好吃力。咁我见到妈妈呢好多时甚至要入片，因为佢大小便失禁等等，喺张床都冇足够嘅医护去照顾，甚至我搵护士我都唔好意思，因为另外一个婆婆又喊緊呢个嗌緊救命啊，我见到啲护士都疲于奔命。咁所以同埋始终喺医院呢有探病时间，好多嘢唔方便做。 因為後來譬如我哋會長期放音樂俾媽媽聽啊等等咧，咁呢啲喺屋企會方便好多嚇。咁所以咧就因為媽媽好清晰想在家離世，咁呢個都係我自己嘅個人嘅選擇啦。咁所以嗰幾年基本上大部分時候都喺屋企嘅，除咗好特別嘅情況，佢試過有一次好温馨嘅講一個近乎笑話嚟嘅，但係真係好感動嘅係。有一次我媽媽昏迷咗兩日嘅，咁當時我哋一路盡喺醫院即係陪伴啦，咁仲諗緊啊會唔會因此離世添咧咁樣。咁叫佢咁啱，當時得我一個喺醫院，媽媽醒咗，我就好開心啊！因為媽媽昏迷咗兩日啊，我仲一路記掛住啊，仲有冇機會同媽媽傾偈咧？佢醒完之後，佢望一望我，佢好似翻嚟啦，清晰啦。然後佢居然第一句説話咧，我真係啼笑，我笑到抽筋啊！當時佢話：華生啊，屋企嗰嚿豬肉咧，雪櫃嗰嚿啊，擺咗成個禮拜噶啦，你要快啲食啊！如果唔係會變噶啦，知唔知啊？我當時眼淚都飆出嚟，喺度狂笑。原來媽媽最放唔低咧。即系冇嘢放唔低啦， 系 唯一放唔低， 担心你嘅饮食，自己的子女够唔够饱啊？咁样，即系其实呢个系好直率嘅爱， 屋企嗰嚿猪肉又关心我，我当时好感动，但系笑到抽筋啊！ 系系， 即系我就好安心啊！原来你冇嘢唔放心啦，已经即系只系剩翻啲咁简单嘅嘢，咁我自己就即系讲笑啊，同佢嘻嘻哈哈咁样啦。咁嗰次好好彩啦，咁就可以出院又再加一段时间，咁然后去到。最后嗰日好得意嘅，即系人系有灵性嘅，即系我深刻感受。我妈妈同大哥都好奇妙嘅。我妈妈去到最后一日，忽然间咧同我讲：，啊，华生啊，其实我走得噶啦，我死得噶啦 ，OK 啦，我主你好爱，因为我每日差唔多同佢讲，我爱你啊，啊，依个好重要吓，经我系大量地讲几句说话嘅。妈妈，你系我心中最好嘅话，妈妈。你是好伟大的妈妈，你下一世都做我妈妈，知唔知？或者我做翻你妈妈，照顾你，妈妈好爱你，好多谢你，好多谢你点样点样点样，你令到我更加尊重女性，更加懂得去爱。即系呢啲说话，我发觉系好有效，令到一个临终病人佢好安然、好坦然面对圆满佢嘅人生，咁好重要嘅。咁结果系点咧？我讲埋最后嗰一幕就系、是。特別佢話前一日佢話佢走得，佢好舒服咁講嘅，即係佢自由好圓滿啊！佢就話：你放心啦，我走得噶啦 ，OK 噶啦，我知你好錫我啊，等等等咁。當時我係好感動，我就依然嗰句啦，我話你放心啦，媽咪，我會好照顧自己噶啦，無論點我都係咁愛你噶。咁然後去到2006年3月1日早上7:30，佢就離世。咁因為我哋做曬準備嘅，所以離世之後我即刻 call 幾個親友，即刻嚟屋企，即係同佢傾偈，因為。聽覺咧係所有研究都發現，醫學研究發現咧，人類一個人離世嘅時候咧，五感觸覺最後消失嘅係聽覺，所以佢心臟已經停頓咗，但佢仍然聽到聲嘅，仍然聽到嘅。所以當時我就話叫所有家人親戚盡快同媽媽講嘢，即係講一啲道愛，我講埋你話我愛你啊，多謝你啊，你放心啦。咁呢啲媽媽係會聽到，雖然佢當時心臟已經停頓咗。咁然後過咗兩個鐘頭到啦，咁就已經所有人嚟曬，咁我就開始打999，因為我知道一打999咧，幾分鐘十字車醫護就嚟到，而一嚟到幾分鐘就攞走個身體噶啦，咁確實係好專業嗰啲醫護，幾分鐘就攞走身體噶，所以必須我當時就好清晰，打999之前咧，我會做曬所有嘢，亦都有工人姐姐幫媽媽抹身啊，做曬所有嘢，換埋衫啊，處理咁樣嚇，咁所以咧就我喺我體驗裏邊咧，在家離世係。个临终病友系会好温馨啦，好舒服啦。譬如我哋每晚播啲佢中意嘅音乐俾佢听啦。咁呢啲如果喺医院就基本上做唔到嘅，你播音乐会嘈到其他人嘅、等等啦。 系啊， 好关怀啊，要佢食嘅嘢啊，随时可以倾偈，一倾几个钟啊，等等等等啦。任何亲戚朋友随时可以探啊，咁呢个都系好温暖、好温馨嘅吓。咁另外好快讲埋我大哥，我大哥又系我陪伴佢最后离世嘅，又系陪伴咗一整年嘅。咁仲要好感动嘅，有机会再讲独立一集咧，就系我同我大哥系反咗面二十年唔讲一句说话。后来我自己好内疚，我觉得我自己做生命导师，但我对大哥咁苛刻，于是我主动系收获，咁好美丽嘅收获。去到最后佢被确诊有食道癌啦，咁我系每日照顾佢嘅，即系咁，然后去到最后一夜又系好奇妙嘅，非常奇妙嘅。佢忽然间话佢想见晒所有朋友，忽然同我讲咪 call 咯。 call 曬所有朋友嚟曬嗰日，成十一二個人啊！佢一生所有嘅朋友同事嚟曬，逐個逐個同佢傾偈，我哋又開埋紅酒。其實佢食唔到嘢，飲唔到嘢，係咁以掂一掂嘅啫。因為佢以前好中意飲酒啊嘛，飲紅酒啊嘛。咁我哋有嘅氣氛又放音樂啊，好温馨嘅。然後就係咁，結果朋友當時十一點到啲朋友走曬，我大家已經攰到咧，仲要平時佢完全冇體力嘅。真係中國人俗語所謂回光返照，嗰日我哋好震驚，佢點解可以連續四五個鐘頭咁精神呢？因為一整年已經係即係虛弱到不堪，而結局到凌晨一兩點，佢就即係好舒服、好安詳咁離世。咁、所以我啱在家離世嗱，我講幾個重點啊，即係嗱，我唔係專家，我冇資格去講，我只能夠講我個人嘅體驗，我個人嘅體驗啦。第一咧。資料顯示香港 90% 嘅人喺醫院離世嘅 ,90% 嘅人而家大部分係唔知道原來在家離世係合法嘅，係只要有醫生證明係有末期病係可以，即係一個可以選擇嘅 option 嚟嘅。咁同時有幾點值得關注嘅，第一點呢就必須要係個當事人嗰、那個病人嘅意願嚟嘅，必須嘅係佢自己選擇嚟嘅，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啦，就係必須家人係有能力並且係願意照顧，因为随时临终病友有好多反复性好高噶嘛，咁需要有人一路陪伴照顾，有家人系愿意并且有能力懂得去照顾。第三啦，就系会唔会个家居系咪合适？因为有啲病系需要一啲特别医疗器材嘅，咁呢个就可能唔一定合适啦。咁呢个要考虑吓。咁当香港而家都有啲专业嘅团体啊，有啲 service 专系提供在家离世嘅 service 嘅，包括有医疗团队啊，其他方面嘅 service 嘅。咁呢个大家可以上网。參考啦，另外啦，如果係選擇在家離世咧，亦都最好有曬之前，即係攞曬甚至簽埋 consent form， 即係同意書啦。關於預設醫療指示啊，會唔會接受緊急嘅治療啊、心外壓啊等等，還是讓佢自然離世咧？咁呢個最好有病人嘅同意嚇，即係有呢啲指示，咁大家就清晰嚇。咁最後就係、在家離世係唔需要解剖嘅。有啲人擔心係咪在家離世要解，唔係嘅，除非。警方懷疑是謀財害命啊，等等等等，先至要咁做嘅啫嚇。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值得考慮嘅地方嚟嘅嚇。咁啊，阿歐聽到咁，你覺得點啊？ 我呢個範疇我要慢慢去study 下，因為其實一路聽周博士，我哋可能當聽眾模式咁樣一路聽周博士嘅經歷咧，我都覺得入邊隱含住好多智慧啦，同埋好多學習嘅地方啊。對家人，因為一定會有一日你嘅至親會離開噶啦，咁離開嘅時候點去處理咧？個情感要點樣去做咧？嗱，早嗰幾集講咗四度啦，估計心機旁邊嘅聽眾都有活學活用啦。嗱，不過我哋暫時咧就將呢個生死教育咧喺呢度咧暫時有一個停頓位先，係啦，因為我哋都用咗一個月時間去關切大家嘅生死教育嗰度啦，咁所以往後當然要深而更深學更加多，就要往周博士嘅方向再跟你再學習一下啦，好唔好啊？周博士，今集我哋講住咁多先啦。好冇啊！ 好多谢大家，咁啊下一集有新嘅话题同大家一齐学习嘅。 好啊，唔该周博士，下集再倾，拜拜， 拜拜。 今日环节因为调动关系，所以咧今朝早咧我哋听完晨光大学，而等阵咧7:03左右啦，之后就会播出职场 KOL， 大家想听 KOL 就记得留意啦。人类，我要你记得，不靠高赞，我未。 you go, I won't say sorry. Oh, could I smile?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早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入边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敬豪小白喺度啦 ，Vicky 都喺度嘅。 早晨早晨。 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 Didi， 早晨。 早晨啊，两位。 你好啊 ，Didi。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星期一咧，咁啊，相信好多朋友就会谂啦。天文台都已经预示咗啦，星期一二嘅时间咧会较为雨势频密嘅，咁有时候雷暴啦。咁啊，唔知早上嘅时候会唔会影响到大家出门口嗰个嘅情况咧？嗬。 今朝早都系行上嗰个车龙啦，喺新界嗰个樽颈位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小康港铁站嗰个位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嘅。咁另外咧，相信琴日有睇新闻都知啦，百家士道有冧树嘅。咁而家山顶缆车咧仍然系暂停噶。咁城巴15号线嘅服务咧都系要暂停噶。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另外咧，天气改善啦，今朝早因为港珠澳大桥咧，琴日咧连接路啊同埋主桥啊个中快线咧，有车速限制嘅。咁而家回复翻正常。车速每小时都是100公里。另外港珠澳大桥主桥的慢线最高车速就恢复每小时80公里。另外再提一提大家，有个水务工程在沙田的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角街的慢线仍然封闭，就是这样了。 好像都一段时间了、这个、 是啊，一段时间 大涌桥路 给多少少时间、哦、路面可能很多维修，驾车朋友小心啦。 山顶那边就希望又要再快一点、那个、工程、 啊、真你知道大风大雨真系好恐怖， 同埋而家大风大雨一嚟嘅时候， 啲怪风啊，即系可以咧令到咧又吹冧，亦都唔系打风，咁所以大家咧相信而家市民咧要更加警觉少少，即系听到我哋天文台咧一话啊要小心啊，会当风嘅地方咧更加大风嘅话咧，就去啲有瓦遮头一下。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如果你都见到啦。咁成嚿石頭咁嗰啲，即係影響到個路面或者影響到個山頂纜車嘅話咧，咁都係麻煩啦。咁啊要啲時間清理啊。 係啦，而家係四月啫嘛，係咪？到未到真係七月啊！哇，我喺度諗緊，哇，到暑假點算咧？即係又大風、又大雨，即係打風季節，大家都知道係幾時噶嘛。咁、啊，相信希望大家小心啲啦，揸車嘅話，警覺性更加高啦。 如果今日遊客有上山頂嗰邊嘅話咧，咁、都要留意住，可能。好快會做完咧個工程，好快又會通翻 啦。啊咁啊係啊，佢啊唔係佢唔係冧山嚟咩？佢冧樹啫，但可能棵樹好大啦，要搞一段時間啦。咁同埋都要檢測下周圍安全先可以咯。 係啦係啦係，冇錯，呢、這個都係路軌嘅安全亦都好重要啊嚇。 冇錯啊，都係講啲好消息俾大家聽啦。 好，請講， 就係巴士線啦。咁、你知啦，巴士線嘅話咧，大家打開個時間就一定要係嗰個時間先開出，要係嗰個時間先至有嘅。咁啊唔係，最開心咧就係相信大家有冇搭過呢條線？你兩位應該冇搭過噶。呢條線咧就係啟德嘅開出尾班車咧。我原來唔記得寫咗佢個巴士線啊？點解咁樣？即係寫咗，淨係寫咗佢個啟德去機場嘅。我要再 check 啟德去機場， 係啊，啟德機場。 好彩係啟德去新嘅機場啫。如果唔係啟德去舊嗰個機場，真係好似真係搞笑。 我都覺得 真係喺度兜個圈。 我原來寫咗由啟德開出嘅尾班車時間咧，就係延遲到9:08嘅，咁平時咧就係夜晚八點幾啦，咁但係而家9:08，咦？但係唔係喎，咁我都要 check 下嗰條巴士線。 不過耐唔耐咧，耐唔耐咧都有好多呢一類型嘅巴士線，我哋成日都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講啦，就話到如果有個巴士線，當佢即係服務嘅人數啊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咁啊啲車長亦都會同翻佢哋講啦，真係好多人啦，咁可能巴士公司咧都喺呢方面咧就會有啲調動，例如俾翻多啲嘅時間啦，又或者即係延長服務啦。 甚至乎咧加密翻呢一个班次，有啲位置咧甚至乎咧就会调动一啲更加大型嘅巴士车辆，咁例如可能有啲咧就系单层嘅，有啲双层嘅，咁好似我自己喺屋企附近咧有一架车咧，每逢假日先至开嘅，咁啊不嬲咧都系行呢一个单层路线噶嘛，咁但系去到一啲繁忙嘅路线、繁忙嘅时段啦、繁忙嘅时段嘅时候咧，佢哋就会用翻呢个双层嘅巴士，双层巴士，咁令到载客量可以突然之间加翻好多，我觉得呢啲举动都系好噶。 梗系啦，因为咧呢一架巴士线咧，其实之前咩啊，净系星期六同星期日同公众假期有嘅啫。咁你谂下啦，得呢啲时间有，咁平时一至五嘅朋友搭乜嘢咧？咁样啊，好彩阿 Vicky 帮手啦，同我搵翻条巴士嗰个线路系 A25 啊，大家、A25 系啦，佢平喺由启德咧就开去呢一个嘅机场，头先讲咗啦。咁佢就会途经启程村啦、德朗村、土瓜湾啦、红磡尖沙咀、柯士甸站、青屿干线同埋港珠澳大桥嘅香港口岸嘅。咁我相信大家唔知有冇经过呢个启德邮轮码头附近咧？咁我琴日经过，哇！我见到咧启德附近好多楼盘啊，即系好多屋，好多屋开始起紧。咁所以话咧，佢咁多屋嘅话咧，我唔知佢系政府楼又好，私家楼又好啦，一定咧之后咧就会好多好多巴士配套， 好繁忙啊！ 系啊，因为我见到好多楼都陆续起紧。 所以啱嘅喺嗰度咧，要即系港铁站都已经通咗啦，譬如启德站咁样，咁令到更加多人即系便利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到时咁多人住喺嗰度，又冇呢一个铁路嘅话，就真係麻烦啦。 係啊，你配套唔够嘅话呢，你始终都唔方便㗎嘛。咁我再改返，唔係改返。 讲返多次。 再讲返啦。嗰、那个尾班车呢就係延长到呢9:08嘅，即係之前其实8:00嘅啫。咁开呢就係开头班车5:02㗎喎。係啦。 早上嘅5:02。 係冇错。 5:10。 係啦，机场开出嘅头班车嘅时间呢就提早咗。之前呢係下午嘅5:00先有。哇，而家唔係，朝头早10:00已经有啦。 哇，差好远喎。 係啦。朝头早10:00至到12:30系啊，所以好好咯，咪话，因为可能佢知道个需求大，咁啊太大需求咁，太多人喺度等车，咁同埋可能你知啦，而家好多人反映意见噶嘛， 系啊系啊， 咁接受完个市民嘅意见之后，觉得哇，你得嗰几个钟真系搞唔掂，咁所以都提早多几个钟咯，咁所以而家搭 A25 嘅呢条巴士线嘅朋友咧，就受惠到啦，提早多几个钟，咁同埋咧由启德开出尾班车都延迟咗个零钟头嘅，咁啊相信大家留意翻咯。 其实仲要一个重点咧，就因为头先阿 Didi 都有讲。其实呢架车途经的地方都相当之多， 系啊，由尖沙咀去港珠澳大桥， 冇错， 咁嗰啲又经， 咁所以就唔系话净系真系启德嘅居民或者市民先至啱用啦。其实你沿途经过嗰啲地方咧，好多人都啱使呢条路线， 冇错。咁但系最主要系啦，但系最主要着重都系喺呢个启德啦。 咁当然系啦， 当 然系啦， 启德开，咁相信越嚟越多巴士线加长同埋延长服务啦，或者延迟啊，我都会即刻咧喺神光度同大家讲啊，因为非常之受惠呢样嘢。今朝早可以搭到其实系啊， 哦系， 因为之前噶啦，已经系啊，所以大家 开始咗，即系已经人哋做紧嘢， 开始咗噶啦，做紧嘢啦。咁大家今朝早听到唔紧要，咁你可以听日搭咯， 系喎，系喎，几好几好几 好。好多朋友，就算你啲手，我成日都讲啦，你啲亲戚朋友啊，住喺启德附近嘅，你可以通知佢噶嘛，系咪？朋友就互相帮忙咯，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启德都有好多新嘅发展啦，除咗头先 Didi 所讲嘅楼盘之外啦，咁亦都有嗰个体育园啦， 系啊， 我都好期待啊， 我都期待， 即系离远睇嘅时候咧，都已经咁劲嘅， 系啊，劲过香港大球场， 梗系啦， 我都想去期待， 几万人入边坐， 系啊，唔错啊， 系啊，一啲大型嘅，譬如体育盛事啊，或者演唱会啊，都可以转移去嗰度啦。咁、 啊、 所以交通配套咧，嚟紧嗰度一定又会再更加多嘅优化。 梗系啦，你得一条巴士线，净系延长唔够嘅。我相信要开多啲巴士线啦，先可以咧将啲人流分散。因为咁多屋苑嘅话，点搞系咪先？ 啱啱。 大家留意晨光啊，即刻话俾大家听。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不过有阵时候我自己搭巴士，譬如寻日咁样落大雨我见到屋企附近嗰啲巴士咧，你就去郊区啊，冇人搭。 哦， 冇人搭，因为冇人去嘛，咁落大 雨冇人去街咯。 咁我喺嗰刻我心谂，巴士公司又蚀本喎、啊，今日。 哦，唔系就蚀呢条线啫，第啲线补翻咯。 希望系啦， 街上补下啊嘛。 希望系啦， 做生意系咁系咁样。 最紧要系多多补贴啊，大家。 系啊，千祈唔好将佢啊，小白最中意搭嗰条巴士线，千祈唔好 cut 咗佢。 唔好 cut 咗佢啊，系啊。 如果冇交警睇啊， 小白唔中意啊。 系啊，附近啲街坊唔该搭下。 OK， 唔该晒，唔该晒。 好，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咧系天气预测系多云嘅，而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而稍后咧雨势就有时颇大嘅，最高气温去到26度左右，会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有阵时咧都会颇大，而本周中至后期咧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吓，咁大家就要留意啦。而间中咧都系有骤雨及雷暴嘅，咁呢啲咁唔稳定嘅天气就最好就系带翻把遮出街就最安全啦。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2至3嘅水平嚟嘅。 系啦，咁啊头先咧就已经出咗晨光大学啦，咁希望大家就唔好介意，咁亦都唔好意思啊。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咧就将头先职场 KOL 系列咧就喺呢个时段播放。如果想听晨光大学咧，可以听翻 archive 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又嚟到晨光 KOL 嘅环节啦，嗱，而家大家咧都好中意自拍嘅，又或者咧自己去拍摄一啲嘅短片摆上去社交平台啦。咁船仔咧都有，但系又发现咧，哇，化完个妆之后上到镜咧，个样喂唔见晒嘅啲妆，哇，咁究竟我点样先系化到一个适合自拍嘅妆容，或者适合拍一啲短片嘅妆容呢？咁所以呢个时候又要揾你阿东啦。早晨，阿东。 早晨。 嗱，我想问一下，譬如我自拍用手机影相啦，同埋我揾相机录我嘅影片啦，同我普通嘅妆容、日常嘅妆容有咩唔同呢？ 咁顧名思義一定唔同啦，咁但係咧點樣唔同呢？就係妝容嘅濃度要有啲差別啦。 嗯， 因為始終自拍個距離近好多。 哦， 即係如果假設我而家咁樣望你咧，其實都有少少距離，但係你自拍係你會就自己角度最靚嘅角度啊嘛，個距離感太近。 係係 同埋人哋幫你影，同埋上鏡過鏡之後咧，同埋唔知係咪而家科技問題啲鏡頭問題咧，其實我發覺佢哋永遠都個妝容都會減淡咗。 係啊，減淡咗好多。 即係我都唔明嗰啲過妝嘅原理啦，即係始終一啲科技嘅問題啦。咁所以你發覺一定個妝容嘅濃度係會加強咗，即係唔係講厚度啊？厚度係意思嗰個底妝個厚。 嗯。 係啦，咁濃度係意思係同你膚色嘅差距嘅對比度。即係假設你嘅眼線咪黑色嘅，同你膚色嘅對比度咪有，黑色係最強嘅對比度啦。即係假設你發個紅唇，同你膚色嘅對比度好強嘅，即係濃度係代表呢種對比咯。 哦，咁但係你又覺得會唔會話自拍個相機食色啲啊？定係好似相機個顏色更加食色咧？ 相機食好多， 再食啲。 但相機有個好處，而家用到手機呢個年代咧。你發覺啲手機已經有自然地，就算唔用 apps 咧，唔用任何一啲 執圖嘅嘢， 係啦，執圖嘅嘢咧，你發覺佢都有種自然嘅嗰種美肌。 哦，係有啲手機更加明顯啊，係啊。 因為以前用相機咧，你發覺佢哋過鏡之後咧，有種霧面嘅效果，即係皮膚會滑亂咗嘅。因為我試過有時真係預備收工啦，咁嗰個藝人有少少卡粉，有少少卡粉，咁我就話都算啦，拍埋呢個 shot 就算啦，咁我就唔幫佢補。其實過鏡係冇睇唔到 的。哦，係啊。 咁當然你唔係大頭近鏡啦，即係可能即係未去到 wide shot 嘅，你發覺正常咧，發覺係唔會好覺嘅。 哦， 係啦，但如果 zoom 大近鏡一定覺啦，咁當然。 同埋自拍應該一定覺咯。 自拍都唔覺而家，而家嘅科技太先進啦，因為你過前置後置鏡頭你都唔係好覺。 我諗要睇下咩型號啊。 咁都係嘅，都係嘅。 係啊，我覺得生果牌就好覺嘅。 生果牌好覺咩？ 生果牌覺。 咁你唔會放大張圖㗎嘛？ 哦，咁我都係嘅，又未至於放大張圖嘅，但係有啲人真係會㗎，我啲朋友。 我都會。 我啲朋友係好中意去揾下我有啲咩樣衰咗嘅位噶嘛。 係啦， 不過咧就咁樣，既然係咁咧，如果我真係想影相嘅時候啦，大家比較多啊影相啦，有冇話係我需要點樣化到個妝會係濃啲，或者個對比度強啲咧？ 其實好多人拍攝自拍或者去拍片嘅時候咧。因為我自己可能職業病真係發作，頭先都講話，我而家咪最近好中意睇一啲美食嘅 YouTube 嘅，我發覺第一樣嘢唔係睇佢哋嗰個想去邊度食嘢，我係想睇佢哋個妝咯。 哇！你真係職業病、啊。 我職業病，我就望呢一個妝咁樣嘅咁樣，但係原來你啲片係冇 zoom 大噶嘛，我行前望嗰個 mon 咯，因為只用電視播，行前望。 哦，因為電視。 我電視播嘅，係啦。咁主要係咩咧？佢哋好忽略咗一個眼窩嘅輪廓。 即係點啊？ 即其實普遍女士都好中意化妝，都識嘅化妝噶嘛。 係啊， 但佢哋好忽略咗眼呢個位置嘅窩位。 哦，即係眼簾嘅窩位。 係啦，我當你一個眼影嘅漸變，你用咗兩個色調啦。 嗯。 咁你做眼線，咁下眼尾加少少眼影，大家都識嘅。 係啊。 即好多女士都識，但你好容易忽略咗呢一個窩位啦。 嗯。 即眼簾呢個窩位啦。 同埋眼眉骨嘅骨位嘅光影，咁令到有個輪廓喺度啦。普遍出街冇問題啦，咁化到眼影、眼線咁樣。但如果你拍攝嘅時候咧，往往會忽略咗呢樣嘢。 我覺得個原因係你部相機好似會掹平咗你個人咁啊。咁你啲輪廓咧，你就真係要再強調一啲。就好似我哋之前有講到歐美嘅妝容咧，佢哋咪好中意揾陰影再落多啲喺窩位嘅、嗯。我以前都唔明嘅，但咁樣講一講又好似係喎。 因為會平淡咗，你普遍你出街咁唔會特別刻意留意呢樣嘢。 係， 同埋背影嘅位置都好留意。 嗯， 因為你普通出街你打強個光影咧，其實個鼻都立體咗嘅。 係啊， 但如果你要拍攝上鏡嘅時候咧，你嘅色調會減淡咗。 嗯， 係啦，所以你要加強翻個鼻影。 嗯，咁加强个鼻影系我用深一度嘅颜色，定系我 apply 多啲产品落去咧？ 诶，同一个道理嚟嘅， 两个都系啊， 即系 都得。 因为其实阴影嘅原理就系比你皮肤深半度至一度，女仔唔好咁夸张啦，半度到啦，咁令到你个鼻会突出啲嘛，成个鼻梁嘅位置突出啲嘛，咁、你可以用阴影粉，但系就唔建议用啡红通嘅。即係唔會用專紅色嘅陰影粉、因為你一太誇張就會兩行啡色喺度啦。 哦，有兩行啡色喺你個鼻度。 係啦，就驚呢樣嘢。 咦，咁頭先你話女仔就最好唔好用咁深啦，男仔係咪就可以用深啲啊？ 反而男仔比較少化妝嘛，但係男仔最緊要、最重要咩咧？個眉毛同埋個眼圈嘅遮瑕。 哦。 係啦，因為眼圈男仔比較薄啲嘅。 嗯， 系啦，因为始终男仔你唔会化眼影眼妆啊嘛，唔会化胭脂唇妆呢啲噶嘛，你纯粹系想要精神企理嘛，男仔，咁当你就遮咗你嘅眼圈嘅部分，同埋要收眉啦，同埋要画翻工整嘅眉毛，系啦，整体性系。 但系男士啦，咁我讲下啦，其实过镜嚟讲，咩叫做遮个黑眼圈叫遮得好先？ 冇咗个泪沟。 嗯，但系咧，我成日发现咧，耷低个头咧，个泪沟就出现啦。哦，嗰个头泪沟又唔见咗噶咯。 因为个光影嘅问题，咁所以我哋有时我哋化，我哋想遮到我哋个泪沟嗰个颜色咧，或者系个嗱，记住阴影系遮唔到嘅，因为泪沟或者眼袋嘅阴影系遮唔到。 嗯， 所以头先都想讲话就系你要留意拍摄嘅时候，究竟你个灯光嘅位置， 嗯， 即系如果你系顶光啦，定系正面嘅光打落你度。 哦， 系啦，因为如果假设而家，算啦，你而家系顶光嚟嘅， 系啊， 所以你可能你会见到有行阴影喺呢个位置嘅、 啊。 如果眼袋比较劲或者卧蚕比较劲嘅时候，咁就呢个位置系遮唔到嘅。 哦，即系呢个冇办法用化妆技术遮。 可以当有少少再高啲嘅技巧去令到视觉效果再好啲啦。咁但系其实如果始终我哋用化妆品去遮嘅时候，系我哋遮盖佢色调嘛。 哦， 系啦，咁所以个阴影位置系阴影嚟嘅，就遮唔到啦。 係，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自拍啦，或者拍嘢，用翻一個係咪叫正面啲嘅光咧？ 正面嘅光，同埋如果假設頭先都講啦，你發覺你咁樣耷低嘅時候咧，會有個位喺度噶嘛？ 係啊，有個黑眼圈啊、眼袋啊出曬嚟。 所以我哋建議有時候我哋化嘅時候，我自己化咧，我都係咁樣化。 哦，即係我高少少個頭。 我要確保我眼袋唔會影響到我判斷嗰個淚溝嘅位置嗰個影咯。 哦，唔係就會你會落重咗手啦。 因為而家我係個頂光受光啊嘛，個燈喺上面啊嘛，咁我高少少頭咯。咁、我要確保嗰個卧蚕唔會影響到個陰影，即係唔會究竟呢個係卧蚕定陰影咧咁樣。 係。 同埋化咗咁多年，應該一判斷 到 都明到㗎啦。 係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嗱頭先講到呢一個嘅濃度要增加啦、我個眼影咧係我要再落 apply 多啲眼影落去，定係話其實我係個對於自己個肌膚 contrast 對比到強啲嘅眼影咧？ 嗱，我就建議反而係你嘅睫毛同埋你嘅眼線，因為 係 啦、因為眼影顏色唔係好主要。其實而家好多人拍片咧，其實主要都係以眼妝為主嘛，但係眼影其實都唔需要，即係唔係好著重於眼影、反而係著重於佢嘅睫毛嘅濃度同埋佢眼線，放大咗隻眼就夠啦。再加個你可以加強你的眼窩嘅窩位。咁當然你喜歡咩顏色嘅眼影冇問題啦、即係金色啊、閃嘅粉紅色啊，乜都冇問題。但係最緊要係個眼睛要放大到有精神咯。 哇！呢、這個簡直是一言驚醒夢。 同埋好多人會忽略，因為始終拍攝會好多人忽略咗下眼妝嘅位置。 係啊， 即你下眼妝，你唔用翻你個啡嘅通調嘅顏色去框住隻眼咧，你隻眼係會細咗嘅。 嗯，哦，唔怪得知啦，我之前咧試過。嗱，即係化曬全妝，不過咧，我純粹就冇咁夾得靚啊個眼睫毛。同有一次咧，因為我懶得滯，我決定唔搽 eye shadow 啦，我淨係夾眼睫毛，咁就係夾眼睫毛，咁咪唯有夾靚啲啦，咁條眼線又畫長啲啦。結論咧係真係眼睫毛長啲嗰個咧係上鏡過我個眼影勁啲嗰次嘅。 因為始終你搽完 mascara 睫毛膏之後係黑色嚟噶嘛，你隻眼會放大咗嘅效果。 你就咁齋搽個啡通眼影啊，之後畫條眼線，咁過鏡係冇咁誇張嘅。 係啊， 係啦，冇咁上鏡添，咁講。 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嗱，頭先就係個眼窩嘅位置落多啲 shading 啦，咁樣。咁但係譬如我嘅頸骨位置啊，或者我腮邊啲位置，我係咪都要加強個陰影？咁樣我先會瘦啲咧喺個鏡度。 嗱，睇翻你拍攝嘅時候或者自拍嘅時候有冇燈光嘅配合。 嗯、 即系而家咪好多自拍灯嘅、 啊， 圆圈嗰啲自拍灯啊，或者 网红灯嗰啲 网红灯啊嘛，我就建议咧，如果你用呢啲灯嘅效果咧，其实真系会令到你啲 jaw line 一啲轮廓嘅位置咧系会冇咁明显嘅。 嗯， 咁所以我哋一上镜有灯光嘅效果之下咧，即系自拍都好啦，你必须要将你啲下颚线嘅位置啦，呢啲嘅阴影打翻出嚟。 哦， 如果唔系你就会同条颈黐埋一齐，即系你试个效果，你就会发觉影平面又好啦，影相又好啊，连影 video 都好啦，你发觉系会冇咁立体嘅成个。 啊，咁所以其实反而一啲修容嘅嘢咧，大家都会 miss 咗嘅。咁、嗯、到最后一个啦，就系、是、唇妆啦。咁如果我唇妆头先有讲到个对比度高啲，我系咪要用嗰个饱和度高啲嘅唇色，或者嚟讲究竟系雾面你觉得上妆啲啊，定系 glossy 啲嘅唇色，或者系个 texture 上镜啲嘅咧？ 反而我又唔系好着重于唇妆，即系如果你假设自拍，我觉得因为始终自拍你放普通日常生活啊嘛，或者拍片，咁我就觉得唔使刻意着重于唇妆，所以主要都系轮廓嘅位置啦，同埋好多人忽略嘅就眼窝个轮廓。 是 啦，即唇妆，我觉得根据翻你个人喜好就可以。 系 ，OK， 嗱、嗯，最后一样啦，我突然间醒起，原来咧拍嘢嘅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油光满面噶。 系啦， 咁我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唔好油光满面呢？ 我都试过，好想分享，因为之前咪好兴一啲光泽机咁嘅，咁、 啊、 我就帮个艺人咧就化到好水润肌、好光泽，即做出嚟嘅效果好靓。 系， 大家咧可能啲发型师或者身边啲艺人都哇好靓好光泽，一影相出嚟，咁我想收翻啲 reference， 即系放翻啲社交平台啦。 系， 咦？点解张相得佢一个系靓到好似煎蛋咁咯？ 系啊，譬如咧之前咪韩国嘅影展咧，因为佢哋好兴水光机啊嘛，每一个演员咧，因为经过咗个镜头咧，佢个感觉就好似油光满面咁样，但你明知道其实佢现场应该系好靓噶。 我正想讲就系、是，始终现场好多摄影灯、 嗯， 即系唔系定点嘅灯，即系佢哋系用 flash 闪光。 嗯， 系啦，同平时咁拍摄嘅时候咧，你好多灯喺度嘅啫嘛，咁 系啊，摆喺度， 系摆喺度，咁你就知道嗰个效果，过镜效果。 系， 但系我唔知嗰咁多嘅记者喺度，咁就好多闪咯，啵啵啵啵咁闪嘅时候咧，咁我闪光灯佢就嗰个靓身嘅反光度就会显现喺块面度啦。 Oh no！ 佢就好靓，咁我就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因为所以我必须要做翻一啲哑光雾面。所以头先船长都讲，做出嚟嘅效果咧，我哋必须真人望落去系唔要拧面。咁所以提一提大家就系、是，我哋选择光影嘅时候唔好用，即系如果想过镜嘅时候， 嗯、 或者系拍摄嘅时候， 嗯、 有闪光灯或者系灯嘅时候，我哋只系会用哑光嘅光影咯。 哦， 但普通出街而家船长或者我都系用紧拧身嘅光影，即系会闪有拧嘅效果。 系， 但如果咧过镜就唔好用啦，唔建议使用。 系，同埋如果系时间容许啦、 嗯， 即系你上镜之前搵啲吸油纸系嘛，印一印会好啲咧。 我哋会用印完油之后，可以 用纸巾 用纸巾印或者面油纸印都冇问题嘅，但最后会补翻水粉上去咯。 系， 因为你印完你都会出噶嘛。 系啊系啊系。 系啦，所以你必须上翻水粉落去，令到佢唔好出油。嗯 啊，所以其实都见到啦，你自拍同埋你拍嘢同你日常个妆真係有啲唔同㗎。反而我觉得比较注重係个轮廓修饰，呢一个真係一个几大嘅提醒嚟嘅。咁所以今日唔该晒阿东，我哋呢下次如果再自拍嘅时候呢，我相信我个妆都会靓返啲㗎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香港游客在南非伊丽莎白港潜水之后死亡。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星期日上午，一名中国游客在伊丽莎白港潜水之后不省人事，浮出水面之后死亡。当局说曾经尝试抢救这位50岁的游客，但不成功。報道指已經與中國駐開普敦總領館確認，遇難的遊客是中國香港籍。 运输署表示，因为冧树关系，山顶缆车依然暂停服务，同时城巴十五号 C 线依然暂停服务，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公共交通服务。广东省北部的韶关市和清远市近日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出现洪涝灾情。韶关市武冈区龙归镇昨天下午降雨暂停，洪水退去，居民开始清理家中的淤泥，冲洗被洪水浸泡的物品。镇政府说，为了应对这次强降雨，龙归镇一共转移了652人，他们已经获得妥善安置。清远英德市部分乡镇在这次洪水中受灾严重，昨天下午含光镇的道路依然被水淹没，水深大约有一层楼那么高，抢险部门出动冲锋舟和橡皮艇疏散被困民众。至今昨天下午四点，清远市一共转移超过6万人。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就说，广东全省因为本轮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累计有116万户停电，近八成用户目前已经恢复供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金边和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会晤。王毅表示，中柬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坚如磐石，中国将永远做柬埔寨最可信赖的伙伴和最为坚强的后盾。他又说，中国正是集中精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的发展亦将为柬埔寨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中方愿同柬方密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让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继续走在时代的前列。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6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至后期天气依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由于较早前啦，百家士道的冧树啦仍然处理紧噶，咁山顶的缆车服务啦，仲有城巴十五号 C 号线啦，都是需要服务暂停噶。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去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博康村，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就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啦，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依家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排到去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盈村都系车多噶，依家排到去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依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Typing 与你可忘掉天地 Special 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捧着都离头 Come back to me Pandora 夜夜夜夜与你并没预备爱情距离但越近就别多想先一起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号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才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仲未有乐游卡的就快啲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唔使换卡。详情睇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前所未有的绿色危机快将登陆，立即召唤各路英雄保卫地球。电视机实节目《超绿世代》走遍世界每个角落，追踪不同领域的环保先锋，有工程师、建筑师、农夫以至旅馆经营者，探究他们捍卫地球的真本领。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你好，我是香港电台文教组出品的 ChatGSE，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资讯及通讯科技科考试答题上有什么要留意呢？ 收到，正在为你寻找合适答案。 大家好，我是香港真光书院朱家添副校长，我们亦都有很多跨课题的一些的题目的，那所以同学去準備的時候，亦都不能夠只是記住每一課入面的內容，亦都嘗試多方去了解，例如電腦網絡和電腦硬件其實有很多相關的地方，亦都可能跟他 Social Implication 那課講到一些不同的保安有很相關的資訊，所以同學呢都要一一去準備的。 唔該曬你啊 ，Chat DSE， 唔使客氣。Chat DSE， 祝你考试轻松啲。 早晨7:38，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欧，早晨各位听众啊，咁、yeah. 啊，见到呢一个嘅西班牙 系 打比、啊，西班牙打比咧就真系皇马对巴塞咁多年以嚟，其实都系好睇嘅。 系啊系啊， 我都坦白讲，有阵时咧，我会睇翻呢啲以前嘅打比嘅。 系 以前嘅打比，其实网上面都有好多朋友咧，就好喜欢咧，就将一啲重要嘅赛事咧又再剪辑过。 皇马七条烟年代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咁嗰啲咧，其实你发觉又即系而家睇翻都仲有味道啊吓。 系啊， 系啦，即系再睇翻卡斯纳斯，年轻嘅卡斯纳斯。 咁你当然要睇。阿卡路士射罚球啦， 卡路士射罚球真系冇得顶啊！ 香港啲球评家明明有得叫卡路士，佢又叫 卡路士 friendly 啊 ，friendly 嘅感觉。卡路士球罚球好劲噶， 系啊， 喂，咁真系好劲， 好犀利。 我发现咧， 前无古人，到而家都后无来者。 咁当然啦。后无来者是啲球员唔再练嗰种嘅射罚球嘅， 嗰种真系真系佢真系叫重炮手、啊， 定还是系重炮轰埋去嗰，定还是系因为依家又多咗好多防守伎俩？你见好多叫做球员，其实防守射罚球嘅时候是跪喺度嘅， 系啊，有啊有啊，有啊。 咁当然啦，有啲系假人墙，有啲真防守都我费事跳起嗰下有漏洞，所以都安排咗有啲球员咧，好似打侧瞓觉咁样啊， 瞓喺个地下嗰度嘛，打横瞓喺度咁样啦。 系啦， 不过咧，如果你面对住阿卡路士嗰个罚球嘅话，老实讲啊，我谂都唔太鼓励大家瞓喺度。 系中咗都 中咗真系真系脑震荡，你讲得啱， 好劲嘅。 咁同埋又睇到可以睇翻以前碧咸咧，即系我哋传媒中意用七船斩去形容，即系佢嗰种咧，佢唔使话下下自己爆上去。 因为佢知道企定定坐跑两步，个波咧炒入去，其实就已经系中咗前锋个位， 系， 仲要系前锋跑紧，将会去到嗰个位。前锋最重要嗰个动作系咩？加只脚落去笃一下， 系系系。 所以即系碧咸嗰个存在喺对于球队嚟讲都非常之重要。咁啊讲翻啦，即系 不过都要讲，江山代有才人出， 咁梗系啦， 唔好成日怀缅。啱啱上嗰两三个赛日有场日本嘅 U23。亚洲杯即系将近奥运嘅预赛咁样先算啦。有球罚球，有个年轻小将写得好靓。嗰、那个评述员都话：，哇，可以接阿中村进富班 咁犀利。 咁我都觉得系嘅，即系嗱，呢一句代表咩？头先我哋讲罗伯图卡洛斯，以至头先讲大卫碧咸，哇，好劲好劲，七船斩。咁你江山代有才人出嘅，实会有啲人接到碧咸 2.0 啊，卡洛斯 2.0 嘅，实有机会啊。不过要啲时间，要啲时间咁样啦。 咁啊，中村俊富都系日本一代名宿啦。咁啊，虽然都已经挂靴咁，但系佢嗰个罚球咧，好笑，好多节目即系邀请佢上去射罚球嘅。 综艺节目射九格啊嘛， 射九格咧就系移动紧嘅巴士，要佢打开咗，系打开咗窗。 嗰个真 系 好劲， 个波又 好劲，嗰个好劲。仲要喺冇用过 CG 嘅年代， 系 即系小野伸二就射九格射得叻啲，但系射巴士就系中村俊富真系好劲，忍唔住依家由衷都拍下手。 系，真系好犀利。 嗱，讲翻你头先讲嗰场西班牙嘅打比， 西班牙打比咧，咁啊见到皇马咧，亦都即系3-2啊吓，咁啊继续咧就踩住呢一个嘅巴塞。咁啊，其实近呢两季咧，咁你发觉巴塞都啲实力咧的而且确咧就有一种下滑令人怀疑嘅感觉嘅。咁你见到其实喺今季啊吓，今季咧其实皇马的而且确咧喺个西甲嘅排行榜上面呢个成绩啊做得相当之好啊。咁你见到其实一直以嚟都系咬住晒其他嘅球队。咁而家你话更加望翻上去呢、這、一个西甲联赛嘅排行榜，咁啊皇马81分，其实仲要领先巴塞咧系11分嘅，咁啊同样踢32场，咁所以其实今季咧都应该毫无悬念会系皇家马德里噶啦，咁啊佢哋又啱啱咧就喺欧联嗰度啦，咁啊亦都就系几好嘅成绩啦， 系 啦，咁啊所以会唔会即系而家又佢哋又继续叫苦啦？ 喂，佢啊三冠王有机会， 系啊，佢哋真系又有三冠王嘅机会 两冠啦，至少我就冇睇西班牙杯系咪佢哋搞得掂啦，但系依家如果联赛冠军搞掂咗，亦都有机会问鼎呢个欧联冠军嘅时候，究竟有冇机会攞住两只杯仔放暑假咧？ 意思啊，攞住欧联冠军咧，咁你又可以打呢个世界冠军球会杯。 系 啦，咁嗰度 系 系啊， 世界冠军球会杯其实容易打嘅， 系啦，因为唔系佢哋已经系最顶级嗰个联赛， 唔系喺欧洲嘅联赛 ，suppose 系劲啲，除非你话去啲好极端嘅地方嗰度打，即系譬如 苏联咁样啦， 去到系啦，去到卡塔尔或者去到南美打，咁你作为欧洲嘅队伍去到南美就。有啲唔着數咯，係咯，或者去到亞洲地區都唔係咁着數。 嗰啲濕熱嘅天氣咧， 時差 係會令到佢哋有少少卻步嘅，都好害怕呢啲嘅情況。咁、所以即係我都覺得皇馬今年個成績咧，算係唔錯啊。 算係咁，好轉個角度同你睇英超，哇！英超勁多波睇啊！喂，講場熱鬧啲先啊，熱鬧啲就係高雲地利咧就對曼聯啦，就係呢個中杯啦。咁喂，曼聯啊，爭啲甩碌喎， 險勝咋？ 喂，對冠嘅球队即系英冠嘅球队高人地利啦，高人地利巨人杀手嚟噶，啊晋级之路都系强劲啊，赢咗利记啦，赢咗上一 round 赢咗狼队啦，对到咗英超队嚟，即系我哋都成长年代高人地利都踢过英超啦，好 miss 佢嗰件波衫，其实几靓，我琴日睇咗上半场，我觉得哇劲，即系临尾顶唔住眼瞓就瞓着咗觉啦，但系叫3-3，跟住之后先叫做夹硬射12码啦，咁啊，曼联搞掂咗，成功晋级啦。咁喺礼拜六日嘅英超列强入边去翻联赛咧，其实好多队都顺利过关嘅，包括咧曼城又过关啦，咁啊阿仙奴琴日又过关啦，咁啊赢咗狼队啦，再加上利记都过关嘅，咁以为富咸咧可以做难路虎啦，搞掂利记啦，咁点一支都冇嘅，咁但系曼城又嚟了咯，咁样即系我自己觉得好多队英超嘅球队其实嚟到季尾嘅发挥都算系咁，冇乜太甩碌。 你见曼城啊，欧联就无望啦，即系走咗啦，咁啊，但系佢其他嗰啲位啊都系老虎啊，老虎咪计要赢翻晒啊。 系啊，咁佢又即系礼拜六嘅时候再登场啊，同呢个车路士 角逐1-0， 系足总杯嘅决赛啦。 咁啊晋级权啦，咁啊都厉害啦。咁其实车仔呢个杯其实都值得攞，但系可能真系曼城真系技术激到，我就冇睇啊呢场波，唔够胆评论咁多吓。总之曼城又好似清风送爽， 系啦， 乜都搞掂。 咁啊暂时又见到咧，佢哋即系特别系哥迪奥拿喺决赛咧呢个杯嗰度咧就胜率咧系100% 嘅。咁会唔会今次咧都系一样？就正如咧继续过五关斩六将咧，咁啊都。都是挺值得看的。喂，这个得意，看到的报道呢就讲德甲的卡利简尼。咁佢呢其实。 做咩又走啦，攞 佢又唔係走。咁讲返其实呢虽然德甲的拜仁呢就联赛就无望啦。咁但係呢欧联呢都仲有机嘅。咁但係呢一位球员呢其实即係又系唔知系即系天生运定嘅命啦。咁其实佢去到边呢都同个冠军硬系擦身而过嘅。咁你諗下拜仁赢咗咁多季啊。佢一嚟嘅時候，拜仁又跌到落阿爾個位，咁但係其實你睇翻佢今季嘅成績咧，都相當之悅目嘅。其實佢而家咧就為拜仁上陣41场，其實佢入咗40球波， 係啊，盡咗力入球。 其實佢係好好嘅，即係你如果單人個人嘅成績嚟講，咁但係你咧 就問題咪出咗喺呢度咯，就係、是、自己好，球隊唔好，係 啦。 有咩用呢？琴日有一场澳职啊，3点零，你都知道天气唔好啊，喺屋企喺屋企未睇啊，啲免费电视台 朝头早有阿根廷联赛添， 系啊系啊，即系好搞笑，莎士比啊嘛，依家真系咩波咧？唔系朝头早有阵时6点几都有啲阿根廷联赛睇嗰个台咁。anyway 啦， 几好几好。 咁我讲紧另一个台啦，嗰个台啊即将变成香港台啊，我讲紧嗰个台。 系 咁啊，琴日有场波，跟住发现咧有对榜尾嘅球队啊，好似柏斯光辉啊，喺澳职嗰度。嗰、那个射手呢是澳职嘅神射手嚟。但对波呢排最后啊，排抛尾 咁，成件事 咁你系好容易理顺到啦，就系、是、你个球队成绩唔好，入波嘅板斧只系得一个人，咁佢咪做咗神射手咯？你睇下曼城，喂，原来阿夏兰特又入好多波嘅，迪布尼又入好多波嘅，费顿又入好多波嘅，咁边个可以神射手到咧？咁虽然依家即系喺呢个神射手，英超嘅神射手，头先都楞一句就系话呢个夏兰特都暂时系第一嘅，咁、好似车仔有。另一个球员就啱啱追过咗啦，要同大家fact check 翻先知道啦。不过即系头先只系主持人用一个咁嘅比喻模式啫，即系就冇谂过就系话，好似头先阿小白咁样讲就话，喂哈利简尼自己入波多搞到个对波输咁样。咁其实理论上拜仁都应该要有好多个进攻门路、进攻板斧嘅，老老实实啱唔啱啊，小白？ 咁啊，当然系啦。咁同埋如果佢多一两个人去到做支援嘅话，咁啊对方都知道其实即系要估啊。即係而家佢對方就一定係估到，一定係佢抽入去啊，佢射啊。咁如果你多一兩個人去到做支援嘅話咧，咁你知即係好似冰塊咁啊，虛則實之，實則虛之。你以為佢射，但係點知原來唔係佢射咁樣嗰啲咁嘅套路咧，其實係好嘅。咁而家同哈利簡尼嚟講啦，咁其實佢要破佢之前咧，喺熱刺最好嘅成績咧都係爭幾球嘅啫。咁佢有機會㗎嚇，因為德甲聯賽都仲踢緊，而且咧佢仲可以代表拜仁咧就踢歐聯嘅。咁所以如果嗰啲足球個入數嘅話啦，繼續有入。球嘅话咧，佢有机会破咗佢自己最好嘅成绩噶。 咁啊，最后同大家跟进埋两个体坛嘅消息啦。一个就翻到去内地去比赛啦，讲紧咧就系中国嘅 F1 啦吓。咁讲紧就系 F1 大奖赛去到上海站啦。周冠宇啊，翻到去家乡咧，第一波咧就第14名啊吓。咁啊，算系咁啦。接受媒体访问都话觉得都已经超水準地完成啦，因為依家你如果有睇開 F1 咧，上半版同下半版咧，其實都係爭好遠嘅。咁啊，期待下半版嘅車手有機會挑戰下上半版啦，因為上半版嗰啲都真係勁人林立嘅，唔係咁容易動搖嘅咁樣。好啊，轉個角度睇埋 NBA 方面啊，咁 NBA 咧就 pay off 啦嚇。咁啊，琴日上演4场首輪第一場嘅季後賽啦，結果咧衛冕嘅金塊隊木狼隊啊，同埋咧呢個紐約人同埋騎士咧都先拔頭籌嘅，值得睇咧就係。系啊，金块啦，咁啊赢咗湖人队。其实湖人我琴日都有睇呢场波咧，即系37定38岁嘅立邦詹士咧，咁年纪老啦，咁但系咧我见到佢临尾有2-3球致胜嘅波咧，其实冇好好传俾一啲年轻嘅队友啊。我想闹一闹詹士， 佢 作为一个 自己担大旗继续冲。 系啦，我觉得临尾有两三球，其实佢有个年轻小将叫列夫斯啦，即系一个白人嘅球员，其实射三分射得几准，而去到临尾球赛嘅两分钟嘅时候，其实佢飙咗一球三分球系几靓嘅。其实詹士同埋 AD 啦，即系阿一眉道人啦，安东尼戴维斯系唔应该喺临尾嗰个 play 嗰度啦，就佢哋两个自己策动，其实嗰球都射得好差，篮底啊，篮底连续炒咗两三球，即系嗱。一篮底射插板啦，咁唔入啦，你攞翻个篮板再射啦，都炒。 你自己 再射 攞翻个篮板啦， 你咁近都炒，其实你年纪大咧，就真系机器。 佢又唔系矮喎， 唉，所以有阵时唔可以咁噶，即系我觉得作为大帝咧，喺往后几个 payoff 咧，都应该释放多啲嘅球权。如果唔系就因系真系提早跟佢嘅好兄弟啊。过去巴黎练住波先 啊！ 喂，巴黎梦幻队都值得睇。 性格同气度，即系对于一个叫帝王级嘅球员，你觉得相当重要啊？ 我觉得啦，即系主持人觉得啦，有啲气结啫，因为我中意湖人，我先够胆气结啫。其他唔中意嗰啲波，我好少气结噶啦，而家吓。 室这边静，静静静，你的心火盛，没法淡淡定，很快就丧命。人人变态，事事激心，都必须咬牙。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美中只先放下。仍就是笑看天涯，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他枕被。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愤怒仍笑嘻嘻，别让坏人，别让笨蛋一手拖。学会化要化作仪容，仍端好姿态亦完美，自身猪圈都不生气，继续画眉。心都必须优雅，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并无教你外貌，要美中只先放下。细细背当秘笈，就没日也不怕。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他阵皮。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仪态时刻铭记，就是面前尽是笨蛋，差一点激死。你亦遇上前行，为何停低讲？你多么疲惫，你的。钟醒一醒，愿你淡淡定，送走心。 是冯允谦啊，有呢首作品《追风仪态训练学院》咧，近排都要训练下啲仪态，因为好多人攞啲纸嗰啲匙羹嚟训练下自己点样可以叫做饮汤嘅时候 elegant 啲啊吓，咁啊交俾 Vicky 讲下呢个题目啦。 系啦，今日咧就系4月22号，系咩日子咧？原来今日就系世界地球日，今日咧就系有呢一日咧就系宣传同埋希望实践就系环保嘅观念啦，环保嘅概念俾大家啦。咁我相信喺今日之后咧，大家都会见到有好多喺市面上咧都会有唔同嘅环保餐具。咁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究竟乜嘢系环保餐具咧？你哋估下。 即係用啲可再生物料去做嘅咯，係咪啊？啲餐具係、即係譬如蘿蔔渣嘅飲管啊，跟住木做嘅匙羹啊，咁係咪類似係咁啦嚇？ 冇錯啦，其實呢啲環保餐具咧，就係佢係用一啲可再生嘅嘢嚟嘅，而呢一啲嘅餐具咧，佢係能夠自然去分解喎。咁、有啲乜嘢咧？咁我就細分咁同大家講下。其實呢個環保餐具咧，而家喺我哋市面上咧會見到有三種嘅，第一種就係木啦，第二種就係竹漿。即係一支支嗰啲竹啊，竹漿。第三種咧就係甘蔗渣整出嚟嘅。咁嗱，首先其實甘蔗渣咧，佢係用一啲蔗汁渣之後嗰啲殘留物嗰啲纖維咧而製作而成，係用一個高温高壓嚟到去製造而成嘅。咁嗱，最近咧都聽到好多人話，點解好似我食嗰啲餐具咧好容易變軟啊？其實我哋食中餐同西餐咧，用唔同餐具咧，都會見到個效力喺邊度嘅。譬如你話用西餐食西餐，我要鋸扒嘅，我要食牛扒、豬扒嘅，咁你又唔可以用呢一個甘蔗渣嘅，因為佢比較咧偏軟少少。咁但係咧，佢係咪等於佢唔耐熱咧？又唔係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食西餐，最好咧就係用一啲木做嘅環保餐具啦。咁如果你話我想飲湯嘅話，要食麵，我要有湯嘅，咁就可以用竹漿又或者甘蔗渣啦。咁我哋可以点样喺木测里面去分到咧？ 讲到好似做讲紧煮嘢食咁啊，小朋友系嘛？我觉得系啊，好因为每样嘢都好似仿如一个食材咁样啦。 系啦，其实甘蔗渣呢一个嘅餐具咧，其实喺4年前已经开始有陆陆续续用紧噶啦，有啲商家咁可能大家唔认识啫。咁甘蔗渣咧，你会见到啊，其实有个网噶。无论是底或者面，你都会有其中一面有个网的形状的。但是如果你说竹的话或者木的话，你未必见到这个形状的。所以你就可以见到啊，如果你说我想吃汤的，我不想去溶的，咁你就可以用呢一個甘蔗渣，佢咧呢一個甘蔗渣造成嘅呢個環保餐具咧，佢係會一小時之後先至會變軟，甚至係變腍嘅。咁所以你去用食佢一啲湯嘅嘢咧，咁就會比較適合啦。咁你話木嗰啲咧就唔係咁好啦。咁所以其實如果大家喺食唔同嘅餐飲嘅時候，就可以了解多啲啦。咁但係你話啊，其實商户佢俾啲咩你就用啲咩噶啦。咁所以呢一個咧就會視乎翻啊，你會唔會自己？做翻一个习惯就系，如果由今日开始，我就系用一啲嘅自备餐具，咁就最好啦。咁就系希望大家喺呢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学习啊，即系唔好咁容易就话啊，我嗌外卖，我就要用呢一啲嘅话，就算系环保餐具都好啦，咁就用呢啲嘅环保餐具咁样。咁你最好就系自己带餐具就最好啦。而呢一啲嘅环保餐具咧，仲有一个好处就系啱啱有讲就系用一啲甘蔗渣啊、竹浆啊嚟到去重用，然之后制造出嚟啦。咁而呢一个嘅环保餐具， 咁 点 样攞翻嚟咧？嗰啲竹渣同埋嗰啲嘢， 佢哋就係去嗰啲商店，有一啲賣專賣，譬如你譬如飲品鋪，你會捉有嗰啲。做嗰啲叫咩啊？蔗汁噶嘛？ 蔗汁啊，蔗即系榨完啲渣之后咧，就拎佢 recycle 嘅，咁啊再做呢啲嘅 纤维嚟到去组成。 我都明嘅，但系香港仲有几多间铺头 都有呢啲系咪？ 饮即系我喺度谂咧， 有，但系个数量一定唔多咯。 系集思广益咯，即系我自己觉得啊，其实成日话源头减废，即系好似 Vicky 头先讲咗好耐话，你唔攞嗰啲餐具，自己用翻自己就最好，因为你都要了解一样嘢，其实头先讲借铺。你谂下边度有咁多蔗渣俾你攞啊？ 系啊，咁同埋呢啲环保餐具最重要咧，就系点环保法咧？唔系净系因为佢重用，而系当我哋去用完佢之后，其实我哋唔需要特别去处理，我哋放到垃圾桶就得噶啦。点解咧？因为佢能够透过空气、水分同埋细菌，就可以喺3个月内喺堆填区就会自然分解。咁呢一样嘢咧，就系最容易达到佢呢一个可持续发展啦。系啦，就系环保嘅餐具。 我以前咧，每逢暑假细个嘅时候咧，都会去印尼探下啲亲戚。他们有教我怎样用手吃饭我估我应该要学习怎样可以用手吃饭会稳阵一点 好的 在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八点十分啊，呢个环节咧，今日当然有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金融大事件啊。早晨，温生。 早晨啦，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啦，回顾上个礼拜咧，市场有唔少情况咧发生咗，有联储局啦嘅政府主席嘅发言啦，警告有机会咧推迟减息嘅可能性。其实上个礼拜咧，温生都有少少预示嘅味道啊，同我哋。讲系有机会推迟减息，甚或乎有机会加息添啊！唔知会唔会系咁啦。而咧回顾翻咧，中东方面啦，会睇到咧以色列同埋伊朗咧有风起云涌啦，令到市场咧担心中东局势咧嘅发展。而美国、日本同埋南韩三个国家嘅财长咧又开咗咧关注汇率问题嘅会啦。咁上个礼拜咁多大事件发生，不如等温生咧同我哋逐一去讲解啊。先睇联储局方面啊，温生你认为咧联储局？叫做减息的次数会不会减少啊？另外是不是真的好像坊间所料今年有机会不减反加呢？哇，真的就很逆转的一个情况。温生一次过交给你去帮我们分享，唔该晒。 好，唔该。好啦，睇翻上个星期咧，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同埋佢嘅副主席咧就先后咧就发言噶。咁啊，佢哋大致上嘅意思咧，基本上都系一致嘅。就主要系讲到咧，就话通胀咧虽然冇错见到回落啦，咁但系咧个回落速度咧就有点过慢噶。咁啊，佢哋话就除非咧就个劳工市场见到咧系有个明显嘅转弱嘅情况咧，否则嚟讲嘅话咧唔能够排除咧喺一个较长嘅时间里边咧都可能会维持咧即紧缩嘅货币政策。是不变的，即是说会维持这个息率就保持高企，不会那么快减息的意思大致上是这样。虽然联储局政府主席就没有好像市场一般的分析就讲到要加息，但是不急于减息的意向这方面可以说是相较是明显的。而就上述的言论发出之后，按利率期货价格变化显示，现在市场估计联储局九月份的减息的机率已经是降到只有 65%，之前是100，而家九月都讲紧得个 65%。咁而九月前嘅三个议息会咧，就个减息机率咧都完全喺呢一个50嘅机率楼下嘅水平，即系偏低嘅。咁要去到11月份嘅议息会咧，个机率咧即系减息机率咧先去到咧100%嘅。嗱，假如市场嘅估计正确，要真系等待到11月份咧先至去减息嘅话咧，咁即系话联储局咧今年减息嘅次数咧，可能咧由先前佢自己估計有三次嘅可能性，就可能會降到只係得一次。咁當然啦，呢個係市場而家暫時嘅睇法。咁所以咧，而家市場咧最關注嘅就係下個星期四嘅議息會。下個星期四聯儲局咧就將會議息嘅。咁到期時，我哋即管又睇下聯儲局又會唔會咧喺呢一方面咧係會有所透露啦。 嗯，轉個角度睇下中東方面咧，以色列咧上個禮拜咧就疑似啦空襲咗伊朗啦事件咧，究竟會點去發酵？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又点去关注呢？交俾温生讲啦，唔该。 系啦，咁我哋知道咧，喺4月13号咧，就伊朗咧就对以色列咧就作出大规模嘅空袭啦。咁之后嚟讲咧，就据外媒报道咧，就以色列咧就疑似嗱，我要强调疑似，因为以色列咧就从来都唔否认，亦都唔承认， 冇确认系， 冇确认，冇确认。咁就喺上个星期五咧，就对伊朗咧个空袭嘅。咁不过咧对。对于19号的疑似的以色列的攻击来讲的话，伊朗就明显呢是想低调处理的。我们感觉到他不想搞大件事。为免呢就是造成呢就两国直接战争的。但是到了中东当地周日呢即是昨日的凌晨的时分，伊朗呢就一座的伊拉克应该为伊拉克一座亲伊朗的军事基地呢又遭到空袭的。同埋亦都造成伤亡的。不 个，今次咧以色列咧第一时间就跳出嚟就话啊呢件事咧就唔关佢哋事嘅。OK， 咁呢个咧同以色列过去个作风咧就好唔同嘅，佢就否认咗嘅。咁啊而家咧市场就关注咧伊朗咧点样去回应呢件事件啦。咁亦都睇翻今朝早今朝早亚洲嘅整体嘅市场嘅变化咧，基本上都冇乜太大嘅变化嘅。咁啊都维持同上个星期五嗰个情况都系差唔多。咁啊始终星期日嘅袭击系可以话系伊朗以外嘅地方咧，就唔属于伊朗以内啦。咁所以咧就似乎咧就嗰、那个以色列啦同埋伊朗嗰、那个冲突咧就暂时咧就系即系降低咗嘅。 嗯，咁接住落嚟咧，要问问温生啦。咁听众朋友都要竖起耳朵，如果游日嘅朋友仔要留意呢一样嘢。咁美日韩嘅财长咧上个礼拜会面啦，系咪意味佢哋咧将会采取联合干预货币嘅行动咧？嗱，大家都知啦，依家咧日 yen 咧就跌到34年嘅低位度啦。咁大家当然关心啦，多啦 yen 啦有冇机会反弹啊？又调翻转头就系、是、如果游日嘅朋友仔咁点去操作？咁听听温生嘅指引先，唔该你。 好啊，好啊，噶啦。但睇翻咧，而家我哋知道咧个日元咧就，正如阿奥利先所讲咧，都去到30年嘅低位啦。咁而个韩元咧，其实咧喺过去40年里边咧，佢而家系第四低位噶啦。咁其实都相对低噶啦。咁喺上个星期三咧，我哋知道咧就美国啦、日本啦、韩国嘅财商咧就首次咧系作出呢一个三边嘅会议噶。咁啊会后咧，佢哋咧就发表咗联合嘅声明。联合声明啊，就讲咩咧？佢就话咧，佢哋三国政府咧都会密切关注住外汇市场嘅动向噶，咁市场咧就认为咧就呢番言论咧就可能意味着咧就美国咧某程度上即系暗示咧已经系默许咧就日本咧可以干预佢嘅汇市，呢个系市场认为啊，咁甚至乎咧就唔排除咧如果日元咧继续系咁跌唔受控嘅时候咧就可能会作出联合干预都有咁嘅可能，咁不过咧市场咧虽然有呢个估计啦，咁但系咧未见到咧就为日元嘅汇价咧带嚟啲咩支持噶，咁日元咧今朝早亚洲市场继续咧就系靠近咧系喺呢个155对一个美元嘅位置，咁就而家做紧系154.68对一个美元嘅，咁始终咧美日咧系唔系作出联合干预咧？呢个都系未知数啦。咁但系咧联储局咧喺上个星期个政府局长嘅讲话各方面咧就明显咧就转口风咧就降低咗咧联储局会好快作出减息嘅可能性啦。咁呢一方面咧就反而对个日元汇价不利嘅，因为如果美日嘅息差唔能够尽快收窄咧，要日元上升咧，可以话相当之困难噶。咁至于喺另一方面，日本央行行长嘅直田和南咧，虽然话冇错，佢警告就话咧，如果当地嘅通胀继续上升，佢就唔排除咧可能会加息嘅可能。咁个通胀点解会上升咧？即系意味着咧，如果日元继续跌，令到佢入口通胀上升，咁佢就可能要加息啦。咁样样，即系佢大致上嘅意思系咁样样。咁但系呢个讲法咧，我觉得个可信性亦都唔高嘅。始终嚟讲咧，日本嘅债务咧。佔佢嘅 GDP 嘅比重咧，係達到成260% 以上嘅。咁呢個咧，令到日本央行咧係好難作出加息。佢稍微加息咧，政府咧嗰個喺呢個利息嘅支付嗰方面咧，都會相當之沉重嘅。咁所以咧，而家要個日元匯價轉翻強咧，我覺得係有一定嘅困難。即係除非即係見到美國係盡快去減息，咁但係暫時又見唔到嘅情況之下咧，可能日元嘅匯價都會繼續係維持一啲而家啲咁嘅低位啊，會唔會受壓嘅機會？ 听得明白啦。咁最后今个礼拜咧，市场焦点又有啲乜嘢方面呢？ 嗱，今个星期咧要留意嘅咧就分别系星期二、星期四同星期五嘅。嗱，星期二当日嚟讲咧就日本啦、欧元区啦、英国啦、美国啦，都会分别咧系公布咧佢哋嘅四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咁透过呢啲数字咧，咁大家咧就可以更加掌握最新嘅 G7 嘅集团嘅经济嘅状况。咁去到星期四咧，美国将会公布第一季度嘅 GDP 啦，咁个数字嘅初值啦。咁市场而家估计咧，美国首季嘅 GDP。年化按季比的增长就将会由去年的第四季的 3.4% 就放慢到去 2% 的水平，这个很重要，如果美国经济放慢的话，有可能 会令到联储局要提早一点点减息，看看情况是怎样。至于星期五更加重要，因为美国就将会公布联储局最看重的通胀数字，就是 PCE 的平减指数。我们知道 美國而家嗰個消費物價指數咧，係喺三月份咧係反彈咗上嚟嘅。咁但係咧，聯儲局最睇重嘅通脹數字咧，就並唔係消費物價指數，而係 PCE 平減物價指數。咁而家市場估計咧，呢一個數字咧個核心嘅年通脹率咧，就將會由二月份嘅 2.8% 去到三月份咧就降到去 2.7%。咁我哋即管睇下係咪咁樣樣。如果係嘅，咁有可能咧令到聯儲局嗰、那個減息嘅預期有可能會提升。咁我哋即管睇下个情况嘅发展啦。 咁投资者又可以多加去留意啦。今个早上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唔该，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齐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快速同大家睇睇个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间中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稍后咧雨势有时颇大啊，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6度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风啦。咁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15，10:15啊！依家25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0%啊。8:21，带嚟呢首作品云浩影嘅《慢性分手》。 如何才是好？不知道最理想终点走不到，怎么冲出樽颈？无办法去商讨，来逃避下去。惊恐正在蔓延的失恋苦恼，进退也都失去再去好。是软暴力，沉默内响起警报，谁也不想这段爱跌入这状态，不知所措。你算十分好，你算十分差。情在时光里淡化，无任何争吵，无任何温差，不进不退坐于梳化。未决定分手，便注定牵挂，二人若沉淀到反觉得了才是可怕，这段绝对幸福吗？为爱情坚守，谁共谁都这样吗？ 算十分好，未算十分差，情在时光里腐化，无任何惊喜，无任何色差，一切仿似缘。谁坚守为爱情都这样吗？如未能厮守，让爱情千变万化。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次。 頭先咧，如果有聽呢個財金環節咧，聽到阿温生咧都有講話，喂，日 yen 咧有機會維持一段時間嘅低位啦，咁啊係時候即係如果遊日嘅朋友仔就諗住就搶定。 温石培都係外幣專家嚟㗎嚇， 係啊係啊，温總，嗰陣時同我啲同事傾，温總今日啊都同我哋分享啲金價日 yen 嘅走勢啦，咁樣咁啊揾嚟一個報道咧，就係、是、幫大家隔下價啦。啊，原來有陣時咧。你喺金融机构唱呢个 yen 咧，都未必系低得过找换店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谂咧，喂，找换店应该就会贵啲啦，即系对比银行咁样先算。啊，唔系，有报章揾嚟咧，原来都发现都几多找换店咧，系相对银行嚟讲系抵玩啲嘅，即系手续费又低啲啦。咁当然即系揾到一个，哇，真系接近。汇率好正嘅，咁但我就费事帮佢卖广告啦，咁所以个差距都几大吓，咁所以大家可以多做一啲嘅功课啦。如果你话嚟紧暑假嘅时候用两三日时间去玩下，咁都明白嘅。即系我自己觉得依家相对啲机票真系比疫情之后嗰头嗰一年。头嗰第二年都真系相对平咗，即系个机票价格有啲回落。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疫情一完咗咧，去东京咧 系 讲紧 贵啊，系 六千蚊机票，5000-6000蚊系我做仔嘅时候，啱啱做电台行业，仲要唔系呢间电台人其他电台做嘅时候。5000-6000蚊飛一轉東京成田羽田真係唔講得少、啊。 嗰陣時個價咧的而且確係5000-6000蚊先飛，同埋因為未有廉航嘅 concept 啊。 嗰陣時飛東京係富貴人家先飛㗎，我真係儲咗好耐錢，儲兩三年錢先飛到一次、啊。 嗰陣時如果你揾到張3000-多蚊嘅機票，你真係開香檳。 我已經好抵㗎啦嗰陣。 係啊，以前 小白嗰陣時你專攻日本事務，你嗰陣時係咪都係咁貴買一張機票過去睇下、 啊？ 當年應該係 SMAP。最火紅嘅年代啦， 我中意睇 Gray 嘅，咁所以就唔敢成日飛啊，因為本身 X Japan 啊， 本身張 X Japan 我就識啦 ，X Japan 你識啊？ 嗰陣時濱崎步，係啊，宇多田咁，而家宇多 田可以又翻翻嚟開演唱會， 可以喺香港睇。咁但係即係嗰個嗰陣時個價格咧，就係因為其實都企得硬，就係5000-6000啊，咁所以就嗱。如果你 high season 嘅去到8000-9000蚊都唔出奇，以前嘅年代，咁而家相對嚟講就真係平咗好多啦。廉航的而且確咧係令到大家即係往返唔同嘅地區咧係方便便捷同埋速度快咗。 係咁啊，科技發達亦都幫助大家旅遊嘅時候啊，叫做多啲嘅方法可以用得到啦。話說係咁嘅，就半個鐘頭之前啊嘛，咁小弟咧就喺度問小白啦咁樣，即係話喂究竟啊去日本嘅時候咧有啲乜嘢便捷啲嘅支付系统啊，咁样咁即系虽然一个月之前我都喺冲绳啱啱翻嚟，咁就用实体卡多啲嘅，咁好多时候你都话卡度咁样就搞得掂啦。咁但系咧，原来咧系可以将一张交通卡咧可以加落去大家嘅智能手机嗰度嘅。咁头先就系小白用咗大概10分钟时间。冇啊，其實5分鐘時間去教我啊，跟住我用咗2分時間下載同埋入咗1000 yen 落去咯。喂，幾好喎！呢個卡就係全日本都通用 嘅，唔係全日本通用嘅，咁但係大部分地方都會通用嘅。 係 佢有兩隻嘅，一陣間你可以入埋另外嗰隻。咁係啊，咁萬一 A 唔得嘅，你咪用 B 嗰張卡咯。係啦，咁同埋佢呢張卡除咗係搭一般嘅鐵路之外啦，咁如果香港人好多中意都係譬如夾公仔啊嗰啲咧，佢係收呢啲㗎。係啊，其實而家好多。 多我哋香港本地用緊嘅一啲二維碼嘅支付系統咧，佢哋都已經開始接受嘅。係、 哦、 啦，咁如果你話有翻當地一啲嘅叫支付系統更加方便啦，因為我哋呢個直接喺我哋銀行户口或者喺我哋信用卡嗰度已經會幫你唱翻個、嗯、個對 率係 啦。咁所以呢個就對我哋嚟講，譬如遊日嘅時候咧、嗯、會方便。其實呢個卡唔係淨係日本嘅，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唔同嘅卡都可以用呢個方式入㗎、哦嗯。 明白明白，咁大家就可以上網揾多啲資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阶段管制即弃塑胶餐具及产品嘅法例今日起实施，所有发泡胶同即弃塑胶餐具烫食全面禁止供应，亦都唔能够销售。而外卖同样禁止使用发泡胶餐具、胶饮管、胶刀叉、胶匙、胶碟等。但膠杯、膠杯蓋、膠碗和膠盒仍然可以使用。其他即棄塑膠產品方面，膠柄、棉花棒、雨傘袋、螢光棒等亦都禁止銷售和免費供應。新法例設有六個月的適應期。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強調，今次管制的目的是希望在社會慢慢建立走塑文化，並非要懲罰商戶。重新六個月的適應期之後，環保署仍然會採取宣傳教育先行的模式，針對屢勸不改的業務，視乎實際情況執法。一名香港遊客在南非伊麗莎白港潛水之後死亡。央視新聞報導，當地星期日早上，一個中國遊客在伊麗莎白港潛水之後不省人事，浮出水面之後死亡。當局說曾經嘗試搶救這個50歲遊客，但不成功。報導指已經與中國駐開普敦總領館確認，遇難的遊客是中國香港籍。中國駐美大使謝鋒表示，中美之間的確有競爭，中國人不怕競爭，但必須公平公正。競爭應該是你追我趕的田徑賽，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拳擊賽。謝鋒訪問哈佛大學，應邀與該校肯尼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艾利森舉行談話。謝鋒指出，中美關係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同時正是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在談到中美合作和競爭嗰陣，謝鋒表示，美國依家唔係喺度競爭，而係搞霸凌。競爭唔係中美關係嘅全部。兩國在很多領域仲有合作，中國反對以競爭定義整個中美關係，如果任由競爭主導中美關係，只會帶來雙輸多輸的戰略風險，一邊打著競爭旗號打壓、圍堵和壓制中國，一邊又聲稱要管控競爭，避免直接衝突，更加是自欺欺人。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举行国会选举，总统穆伊兹领导的执政人民全国代表大会赢得国会控制权。今次选举有368个候选人竞逐93个国会议席，在经已公布结果的86个议席当中，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占66席，超过成为国会超级多数的所需席位。至于主要反对派，亲印度的马尔代夫民主党就惨败，暂时只是取得12席。这次选举被视为对穆伊兹推进与中国更密切经济合作的关键考验。穆伊兹去年9月当选总统，但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和盟友在现届国会只是占8席，令到穆伊兹的施政受阻，包括提名的3名内阁人选和提出一些支出法案未获得通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7,309点，升2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3.79美元，卖出2,384.4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至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15， 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对出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南，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噶，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南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坪石村噶。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的交通意外呢，虽然清理好啦，但是车龙未消散，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坪石村。咁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路嘅交通意外呢，就啱啱清理好啊，咁但是车龙都有待消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青田路嘅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咁提一提大家啦，由于受较早前嘅塔树影响，山顶缆车服务咧而家仍然暂停噶。咁城巴咧15号C 都系暂停服务，咁市民咧可以考虑改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咧去翻山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的，香港仔隧道去返湾仔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着屈地街。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Be Free。Spiral、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因为萧露多婚唔生性，最终方一乐提出离婚，跟严禁萧露见佢哋个女和和。转眼4年过去，两人各自都有追求者，但佢哋又可唔可以忘记前尘往事，重新去爱？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喂，意思意思，我有冇事啊？ 好小事啫，嗱嗱嗱，呢碗药饮咗佢啦。 哇，咩嚟噶？ 好嘢嚟噶，里边有凉鸡、章鱼一条，马小强一只，美丽锐三钱，软中羊毛一针，五碗水煲3个钟，每个星期饮5日，有病医病，冇病啊补身。饮啦饮啦饮啦。啊，咁饮完之后咯，而家觉得点啊？ 正啊，风骚又快活，精神爽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像我本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我都做得到，今日就大家一齐自备餐具啦。 哦，应该啦， 系啊， 要啊要啊。嗱，你哋有冇自己嘅一套嘅餐具？ 有， 好，你哋讲先，你哋讲先， 你 哋讲先。 我嗰套餐具咧就筷子嚟嘅， 系、 嗯、 系。 因为我觉得筷子咧基本上咧就百搭嘅，呢、這个大家都知啦。咁如果你话我除咗佢要切啫，即系例如。豬扒飯佢唔切俾我，咁我就唯有都係用筷子夾住佢大大啖咁咬，咁我冇辦法切啦。咁但係你基本上食飯嘅時候，你又可以用筷子夾住佢嚟食啦，扒飯你又可以用筷子啦。 同 埋筷子呢我覺得好易洗啊， 係 啦，筷子真係好易洗。咁你有個盒仔裝住佢，咁你就已經可以周圍走咁樣。 係、嗯，你哋中意木定還是用鐵嗰一隻咧？ 我係我嗰只膠 嚟嘅， 膠㗎。 通常嗰啲盒仔嗰啲通常都係膠嚟㗎嘛。 唔係喎，我嗰個盒仔係鐵嚟嘅，點解？ 係、哦、嘛？ 可能係我嗰個係 高檔品牌， 唔係露營啊，露營套裝， 哦、 即係你露營咪有一隻嗰啲露營杯，依係個 好有型㗎嘛， 個個都會有唔有型見仁見智啦。總之就可以環保。recycle 啦咁样，或者可以无限用啦。咁跟住咧，我就有个铁嘅匙羹，铁嘅叉，咁佢折叠式嘅， 哦，我知边只啦，系啊， 跟啲筷子咧就伸缩，唔系伸缩事件啊， 系可以掹出嚟， 掹出嚟啊。所以咧，头先小白一话咧，筷子容易洗咧。你嗰啲筷子系易洗， 你嗰啲就真系 我嗰啲就 麻烦啲啦，真系 有碌碌罅罅，因为 系啊，你摆洗碗碟机咧，根本搞唔掂，要自己人手洗。不过即系唔紧要啦，我哋都系尝试令成个地球好啲啦，咁啊为环保出一分力啦。你哋又中意自备啲咩餐具啊？ 嗱，我咧就系有晒真系筷子同埋叉同匙羹嘅，而叉同匙羹咧就系各占一端嘅。 系咪公仔噶？你嗰啲 冇？点解我一定要？ 我可能有啲少女心咧。 系咯， 咁都唔出奇啊！我都喺度谂， 我系粉蓝色咯， 粉蓝色 系啊系啊，好似即系粉粉地嘅，系有少女味嘅， 系、 哦， 但冇公仔嘅， 冇公仔嘅， 我原来啲冇嘴猫啊，大眼蛙啊咁样， 因为我其实我点解会有餐具咧？其实有阵时咧系带出街咧系方便啲添，我自己觉得，同埋安全啲，特别疫情之后咧，大家好似自己攞翻屋企洗咧，虽然系好似多咗少少步骤，你要翻嚟攞翻屋企洗啦，但系个感觉就会食得好似安全啲、安心啲咁 样， 系同埋有自己嘅 taste 出咗嚟，即系譬如啱啱阿 O 就系啊，嗰啲生活质素就系咁样出嚟咯。阿 O 就有啲露营餐具嘅品味出咗嚟， 唔好约我露营。我真系好惊瞓荒山野岭， 约佢宿营啦。 唔系好辛苦啊，其实好、辛苦啊。依家 要带好多嘢咯。 我同自己讲过。我最辛苦的一次已经差不多奉献了俾小白，就系同佢行埋富士山，因为我其实年少嘅时候都去好多呢啲嘢嘅，又去嗰啲西藏啊，又去嗰啲咩马来西亚嗰啲神山、哦，其实我细个去晒噶啦，我。人大咗，我想享受 下 生活， 系咯，你系而家打下歌化咁 样，我想轻松啊。不过咧，我又想从家长嘅角度问一下小白，其实咧，我哋成长年代当然成日都话，攞住木筷子或者喂你叫个叉鸡饭，咁你唔俾筷子我真系闹个店主。咁但系依家梗系唔可以。 而家咧，学校咧，佢已经会帮啲小朋友买咗一 set 嘅啦。系、啊，即系其实 即系餐具都有。以前我记得读书咧，幼稚园啊吓，系有碟。啦杯啦咁样嘅，咁但系就冇 幼稚园就一定有啦，咁、因为更加卫生啦。咁如果你话小学嘅话，通常会自备，就系因为当你如果有两个方法嘅嗱。個別學校可能係咁樣嘅嚇，咁佢咧，如果你係喺學校嗰度 order 你哋嗰啲午餐嘅話咧，係啦，咁你要填嘅嘛，因為一個月填噶，佢拎住份表格，跟住你逐日填。譬如今日咧，你就問我睇你今日想食咩啊？譬如下個月嘅呢一號呢、這個號13號，你想食咩啊？咪填咯，係咁填噶，即係其實已經有曬下個月嘅餐單噶啦。 係咩？咁係好定唔好咧？如果今日心情唔好，唉，冇辦法啦，陳小明，因為咧你 邊有得諗咁多、啊？ 你上年已經填咗呢個番茄牛肉飯啦， 冇得換噶啦。 冇得食雞髀啊！ 系啊， 咁如果日日剔食鸡髀咪得咯？ 系啊，咁你咪上个月剔嘅时候，你 有冇同同学仔交换咧？ 诶，个别学生交换嘅话，学校唔建议啊， 学校唔建议啊， 系啦、 啊， 咁你即系要换佢都冇办法嘅。咁、但系如果你系经呢一啲叫做饭商咧去订购嘅话咧，其实佢通常都会俾定一啲叫做可回收嘅，唔系可回收，系可以自己翻屋企洗嗰啲餐具。 好闷啊！而家啲学生。 我哋旧时唔系噶嘛，喺嗰啲食饭嗰啲铺头，喺啲饭车啊，我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后边咧，总之你一放学，放 lunch 嘅时候，跟住有架车就车到你学校门口。咁 你讲咩？小学定系咩啊？ 小学、中学都有得噶、哦，有得不饭噶嘛。 小学我就系、是、都系 order 饭盒嘅。 哦，系咩？ 一系 order 饭盒，一系咧就系、是、自己阿妈煮饭，就拎个饭壶。咁但系以前嗰啲饭壶咧，咪高筒式嘅， 好劲噶， 好易打烂嘅个胆。我俾我阿妈闹过好多次啦，因为我拎住条拎住嗰个饭壶咧， 揈下揈下， 行低下低咧，即系窝打路度好长啊。咁一路行嘅时候咧，啲细路仔嘅撞下撞下，又矮，跟住你一唔觉意揩到落个地下，佢又烂咯。咁所以成日饭 壶嘅问题，但系你妈咪都系。好好嘅，因为你照顾咁多，你几多兄弟姊妹？三四个啊，系嘛？ 两个家姐咯， 好叻 噶， 你照顾一打三。 跟住咧，上到中学嘅时候咧， 伯母好嘢，伯母 几时都好嘢啦， 阿乔好嘢。 上到中学嘅时候咧，就出去买饭啦，即系 lunch time 嘅时候，即系你知啦，咁你一定喺附近有啲有嘢食嘅，你梗系出去食啦，即系食学校饭食咗咁多年嗰啲咧，心痕啊，就想出街食饭， 心痒痒，梗系食下薯条、汉堡包先啦。细路仔每个年代都系中意食呢啲噶啦，系咪先？ 近喎，即係你知開到周圍都係 啊， 佢哋醒啊，一開一定開喺學校側邊。 係啊，我學校對面就有一間食薯條噶啦。 哦 系啊，开特登开喺度噶。 系啊，大把生意。 系啊，真系好疯狂我觉得。所以如果佢有学生餐系正啊，但 系 咁多年都 冇。 咩人哋要赚钱咯，就知你中意食。 系啊， 但系有阵时咧，譬如而家冇得用学生优惠，如果能够食到学生餐，几开心啊！ 系啊，呢啲都系我哋成长嘅回忆嚟嘅。不过即系去翻今日嘅题目，就系自备餐具。 自备餐具， 冇错，自备餐具。 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谨守自己嘅环保岗位啦呗。 如果大家同人倾偈嘅时候想留下一个好感俾人，你会用一啲甜言蜜语，定系多啲用一啲非语言性嘅沟通呢？即系譬如用手势、表情、眼神等等。原来有时候非语言性嘅沟通反而先更加可以正确咁样传递你嘅心意。究竟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其实再多的甜言蜜语，如果没有表情或者是动作相伴，其实都很难传达入面的真心的。例如对方很认真地跟你讲一件事，但是你又表现到好像没什么兴趣或者不开心的样子，对方都会觉得自讨没趣了。所以用肢体动作或者表情，而最重要配合对方的动作的话，这样对方都会喜欢跟你聊天的。譬如对方笑的时候，你就跟着对方笑。关系亲密的人在聊天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做了一样的动作或者表情，这些亦都叫做同步或者镜像反射，即是指模仿对方的表情或者动作，就好像照镜一样。其实互相讨厌的人是不会模仿对方的行为，除非是刻意为之。双方的关系如果够亲密的话，不单止动作好似，连讲嘢或者想嘢的方式都会非常之似的。有人做过一个实验，找两个本身不识的人互相倾偈，之后再问下他们对于对方的看法。其中一个实验者其实就是卧底来的，会模仿对方的言行，结果另外一个人通常都会对卧底好有好感。所以如果你希望心上人喜欢自己，不妨试下观察对方的小动作，原来只是模仿对方的动作已经可以变得更加亲密的了。 晨光 晨光 晨光 晨光读心术。 所谓读心术呢，其实是啲咩一回事呢？咁当然就係可以阅读到人哋嘅心理啦。咁阅读到人哋嘅心理，其实个作用又会喺边一度呢？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呢係可以成功。咁你成功嘅时候，有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喺度影响緊你嘅。咁嗰啲不明朗因素就係其他人嘅存在啦。咁因为人每一个人都有独立思想。咁所以大家呢都喺度互相影响緊呢一个嘅结果嘅。咁所以读心术呢就可以令到你唔需要特别嘅沟通，就已经可以理解到人哋嘅思想，从而令到自己更加运筹帷幄。咁读心术呢有好多个方面嘅，例如亦都可以喺人哋嘅一啲外貌嘅特征啦、言行举止啦、衣着打扮、生活习惯、情绪思维嗰度入手，咁令到你可以喺细眉细眼入面呢了解到对方嗰个嘅想法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呢，读心术呢亦都可以话係心理，即係人嘅心理呢一种嘅进阶嘅一种嘅思维模式。 係 理解咗佢嘅时候呢，就可以更加知道人哋嘅心态去取向边一方面啦。好啦，咁今日呢想同大家了解一样嘢，就係我哋嘅手同埋我哋嘅心到底有啲咩嘅关系。 係 好啦，原来我哋嘅行为好多时呢都会有一种呢，就係手部嘅动作，或者係身体其他嘅手啦，或者表情啦，都係表达緊我哋内心。举个例，我哋人有一种叫做自我亲密嘅行为嘅，咩叫自我亲密嘅行为咧？ 自己锡自己， 你讲得好啱。 自己安慰自己， 系自己锡自己，自己安慰自己都冇咁啱，系自己锡自己，因为真系咁样 kiss 嗰下锡嘅，就系咁样锡嘅。咩叫自我亲密咧？因为我哋每一个人咧，好容易就系做到一样嘢，就系我哋嘅上唇同下唇接触。咁所以咧，一啲心理学家佢哋就会将呢一种嘅行为就叫自我亲密嘅行为，例如当我哋上唇，或者我哋当我哋嘅牙齿咬住下唇嘅时候啦，咁好多人就会觉得可能呢个人系有少少，譬如系紧张啦，又或者系思考紧啦。因为原来呢个动作咧，喺我哋以前人类不断进化嘅过程入边咧，我哋就理解紧，因为我遇到啲不安嘅情况，我喺度自我安慰紧我自己。这个亦都系因为点样安慰咧？我就系自己揽紧我自己一下，有類似咁樣嘅意識形態喺度嘅，咁所以佢哋就會覺得啦，當呢一個人佢喺度用牙齒咬住自己下唇，其實佢係一個自我親密嘅行為嘅其中嘅一種，佢可以減低佢自己嘅不安，係啦，亦都可以保持到自己心入面嘅平靜嘅。 咁所以有啲人就會咬唇啊， 又冇錯啊，咬唇咧，即係喺進化嚟講，原來就係咁樣嚟嘅，係一種自我親密嘅行為嚟嘅，即係你係自己好似抱住自己咁樣。不過你唔會將佢咁礙於個動作，就係唔會真係攞隻手攬住自己噶嘛。係啦，你就會咬住自己個下唇，亦都係緊抱住自己嘅一個嘅動作嚟嘅，好不經意做噶，越係不經意做嘅，其實就越真嘅。咁所以有好多呢一類型嘅叫做信號啊，又或者係我哋會摸住我哋自己嘅下巴，譬如睇。譬如睇柯南咁样啦，咁佢谂紧啲案件点查，通常都系啲侦探咁样就 撳住自己下巴嘛。其實亦都係因為佢想有一個空間咧，去到自我思考。人通常是这样的，你留意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他想的 project 啊，想的事情怎么做的时候呢，他又是隻手不经意地不小心放在下巴那里的。嗯、因为下巴呢原来就是好像我们防御一个讯息给到我们自己这样，要保护自己的，保护自己的下巴，那么保护了自己了，我就可以专心去到做一个思考的工作的。 嗯、 所以很多细微上大家不妨可以望多一点，你就知道这个人他这一刻的心里面到底什么情绪和想的什么了。 听过有苏打绿的作品，你不需要多完美这一类呢比较疗愈的作品，希望由星期一开始陪伴下大家啦。因为呢看到报章的报道，哇，连续落雨都应该落足几多日啦。咁提提大家啦，吓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15啊，依家25度气温，相对湿度百分。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伊朗就淡化咗以色列咧军事报复行动啦。咁美股三大指数嘅个别发展嘅，道指收市有得升，升211点啊吓，收报37,986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43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最多，跌319点。你可能会问点解啊？咁啊，喺嗰啲重磅嘅科技股全部跌咯，咁啊。Netflix 咧出嚟个业绩啦，就差过预期好多，跌咗9%。咁啊 ，Meta 同埋咧 Nvidia 咧分别都跌得多 ，Nvidia 跌10%。哇，一只咁重磅嘅股份蒸发咗一成，真系唔讲得少啦，真系难搞啲啊咁样。咁啊，所以即系美国嗰边手嘅科技股真系争啲啦。港股 ADR 点睇咧？啊，冇乜嘢，反而倒升，升翻170点啊吓。咁啊，投资者今日咧又可以留意一下咧唔同股票。要市场的变化了，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亲子百分百嘅环节入边，继续邀请到啊，慈威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黄嘉嘉啦，靓女黄嘉嘉都喺度啦，早晨。 早晨啊，各位，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今日有啲乜嘢喺亲子上面嘅美好定律可以同佢哋分享一下咧？ 咁咧嗱，之前成日都讲即系亲子嘢啦，今日咧就讲一啲间接少少，但系同亲子有关系。 系 系啦，今日我哋讲下夫妻。 哦， 系啦，咁啊，好多时咧，我哋话夫妻咧一路凑小朋友咧，好容易就忽略咗大家彼此。 哦，呢一个咧，我记得喺我结婚之前咧，婚前辅导，咁嗰个嘅嗰位社工啦，系啦，嗰位系牧师加社工啦，咁佢都有同我讲过一啲嘅说话，其实我到而家都记得嘅。例如佢有同我讲过就系话，结婚咧只不过系即系好似一个仪式咁样，咁但系真真正正你哋人生，你两个人一齐嘅人生咧，喺嗰刻咧先至开始，同埋系极度漫长嘅。咁啊喺整个嘅相处上面，你哋亦都要真系互相迁就。而我哋神光有个环节，神光 morning call 嘛，而啲成日结咗婚嗰啲四廿几啊、五廿年啊嗰啲咧，有阵时同我哋分享咧，佢哋都系话互相迁就，系啦，都系一句好老土嘅说话，就下就下就一世噶啦咁样。咁我都不断带喺个心入边。咁有阵时即系自己夫妻相处嘅话，咁始终我哋成日都讲啦，两个唔同人，两个唔同原生家庭嘅人走埋一齐，因为习惯嘅。咁梗係有好不一樣啦，即係例如我好中意執嘢嘅，咁另外嗰位，譬如我太太咁樣，咁佢就會將執嘢呢個責任就交俾我嘅，好放心交俾我嘅，咁另外就係有好多唔同嘅生活上嘅細節咧，大家都要慢慢磨合，而變成大家嘅生活細節，大家嘅習慣咁樣。 係你頭先嗰個牧師咧講嗰句咧、啊，真係好似講緊阿媽係女人，阿爸係男人， 但係 又真係。即系你走过嚟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呢一句系真嘅。虽然咧系好似好即系好 老笼统啊， 笼统好老土嘅说话。嗱，我哋好多时咧夫妻咧，生咗小朋友咧，就同未生好唔同。 系啊， 系你生咗有个共同，我哋叫产物咧，即系共同产物咧，即系嗰个 B B 啊，大家就开始咧，因为对于呢个 B B 有好多期盼啊，同埋其实有好多大家嘅背景嘅嘢捞埋一齐咧。你就好多爭拗啊，同埋甚至乎咧，你開始唔會淨係 read 你對方嗰個係你老婆老公，嗰個係爸爸，嗰個係媽媽， 係啦係啦， 係啦，叫下咧，有啲夫妻你見喺啲街都係嘅， 永遠都係叫爸爸媽媽， 係唔係叫老公老婆？ 咁佢自己見到自己阿爸媽又叫阿爸阿媽， 係啊，搞到亂曬， 係啊 係啊，咁啊，所以咧其中一樣嘢我哋今日講咧。其实夫妻关系咧，除咗对个夫妻即系个家庭和谐好紧要之外咧、第二就系其实你哋两个相处都几影响个小朋友将来嘅婚姻生活。你有冇谂过呢一样？ 哦，呢样嘢我少谂、啊。 点解唔讲？ 几直接？ 系啊，真系，但系点解咁重要呢？就系佢见住你两个点样相处啊嘛。例如你日日嗌交嘅两个。第一當然個家庭唔和諧啦，個、小朋友一定不安啦、因為佢唔知道你哋做乜嗌交嘛。有時佢唔知道你點解嗌交咧，佢就會去揾一啲原因出嚟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好容易就會覺得係自己有關，我令到爸爸媽媽嗌交。咁、小朋友會不安啦，會 guilty 啦、內疚啦。咁、好多時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反應出嚟嘅。例如有啲小朋友可能佢會肚餓，有啲小朋友有倒退行為。 哦，咁樣噶， 係啦， 哇，咁好嚴重喎、 啊。係啊，有啲小朋友係咁嘅，身體有反應，甚至乎可能有啲不當嘅行為出嚟， 嗯， 就係好想爸爸媽媽去處理佢，令到爸爸媽媽有個 reunion 嘅、嗯。即系我哋话一齐处理个小朋友， 所以个小朋友就会做一啲特别标奇立异嘅事情。 系啦，好有机会都会系有影响、哦。所以有时我哋话小朋友佢有一个行为，我哋唔系净系单单睇点样处理呢个行为。 嗯、 有时系小朋友嘅身体因素啦，有时系环境因素啦、 嗯， 有时系屋企环境因素啦。吓、 嗯、 咁、啊、所以咧，其中一样嘢我哋讲就系、是，喂夫妻之间你哋相处， 嗯、 你日日俾小朋友睇住看在眼内嘅，系、 嗯、 一个点样相处咧？嗱，举个例，翻屋企第一下。你揽个仔、揽个女先，定揽个老婆或者揽个老公先？ 嗯， 你系揽个 仔先。 我以为你话揽只狗先，仲衰啊！ 哎呀，我系揽咗个仔先。哎呀，咁系咪一个唔好嘅情况咧？ 即系 值得关注， 系啦，值得关注。点解咧？如果大家双方都净系揽个小朋友，其实都系俾咗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就系、是。我哋之間最重要就係個小朋友先，但係其實一個家庭好似個 A 字咁樣，其實最基礎就係個底部啊嘛，嗰兩條支柱。咁、 啊、 所以如果你翻到屋企，你第一下你攬老公老婆， 嗯、 哎呀辛苦你，我翻嚟啊咁樣，錫佢一啖或者攬一下啦嚇，即係用你嘅方法相處。 哎、我突然之間咁做，佢會話我黐線㗎。 即係開頭可能會。咁佢睇得多咧，佢会开始觉得，嗯，原来咧屋企最紧要都系另一半。佢会明白咗，同埋佢刻喺个脑袋里面咧，将来我嘅婚姻生活就系咁嘅 picture 啦。 嗯， 但如果你每日都嗌交咧，或者每一日咧都互相虐待啊、冷暴力嗰啲咧， 嗯， 你会发现好多时个小朋友大咗咧，佢、 嗯、 将来第一佢揾一个乜嘢嘅 partner， 嗯， 例如佢可能揾翻个差唔多同见到啊，例如阿爸又成日同阿妈闹交，啊，我就揾一个咧系成日咧都会对大家苛刻嘅人， 系啦，咁样噶， 好容易就会有一个 copy。咁、 哦、 所以呢 即都会将唔好嘅 copy 买过嚟。 啦搵个对象啦甚至乎佢将来相处嘅嗰个方式啦处理冲突嗰个方式例如有啲家庭系话闹完交跟住掉碟啊跟住搞完一轮、 嗯、 一路闹几日跟住冷战咁样冷战四五日咁样。 嗯 个小朋友咪学识咗囉哦面对冲突嗰个时候系咁样嘅。 嗯 当然佢社交本身可能都会学咗啦、 嗯、 再将来啲就系佢有机会将来对另一半都系咁嘅模式。咁、 哦、 所以咧，我哋点样对另一半咧？其实你唔好谂净系你哋夫妻关系，当然呢个夫妻关系系最紧要啦、 嗯。 第二咧就系、是、你要知道真系会影响小朋友将来佢个婚姻生活 嘅。嗯，哇，呢样嘢就影响好大。咁但系如果你话夫妻佢哋又要有小朋友，特别喺香港呢个咁紧张嘅社会上面啦，咁真系好难去腾出一啲时间佢哋。即夫妻两个人嘅，咁有冇啲咩特别好嘅建议又俾到大家呢？因为香港个个都忙啊，小朋友又忙，阿爸又忙，阿妈又忙咁样，咁点可以有多啲两个人出去玩？系咪真系又系要揾多啲人帮手？吓呢刻你睇住我仔仔啦，我哋去睇场戏咁样，使唔使？ 你见我叹气就知咩事？即我哋香港嗰个环境的确咧系好紧迫啊。 系啊系啊。 咁嗱，当然啦，你。最好梗係可以安插到啲時間係真係好獨立地可以兩個人相處， 嗯、 但其實如果你生多一兩個咧， 好多都冇 㗎，你係冇乜，即係甚至乎有啲屋企係冇其他 support 嘅照顧者可以幫手，即係真係自己嚟。咁、啊、所以咧，我覺得有好有質量嘅相處咧、 嗯， 都係重要嘅，即係時間可以短，但有質量。 哦、啊，你呢個係重點之中嘅重點。 嗱，舉個例，我翻嚟，我求其 hea 你咁樣，嗱。打一啖你膊头，同我翻嚟，我真系用心打开心，用力去揽住你，锡你一啖、 啊。 其实我收到嘅爱系好唔同嘅、 啊。我有爱，跟住就有力量啦。 系、哎、啊、嗯，即系举个例，你每朝可能翻工，带个小朋友翻学，凑完翻学行去翻工嗰段路， 嗯， 可唔可以都好温馨先？ 嗯， 咁嗰段路系咪要好多时间？可能唔系好多时间、 嗯，五分钟咁。 你攞咗个时间去揿电话 啊？ 定系你攞咗个时间？佢真係同對方相處，因為時間真係冇乜咯。 係， 咁所以維繫關係咧，係的確要時間，除非你唔看重呢段關係、 嗯。 我之前咧有一個婆婆，你頭先講話有啲老人家咧大咗咧，就都係講嗰句嘢咁樣，即 係 忍下忍下就一世啦。 咁 啊，有一個老人家就同我，即係同我個小組啲組員啊，個個都係即係卅零歲嗰啲爸爸媽媽啦。就即係大家係互相投訴對方 咁， 佢又講，佢又講，講咗一句語重心長，但我真係好欣賞呢個老人家，佢就話、 嗯： 其實咧，你哋講嗰啲控訴咧，我咧後生嘅時候都有講過， 嗯， 不過咧去到我呢個年歲咧，我每日係就係依靠緊我另一半， 嗯， 佢幫我做乜咧？ 帮我揼下骨啦，捽下药酒啦， 嗯， 再大啲嘅时候咧，即系再老啲，可能佢要帮我换尿片， 嗯， 即系你谂做。呢、这、一个人将来咧系一个互相照顾嘅 partner 嚟， 嗯，真系盘啊，真 系 盘 嚟嘅， 系啊， 即系你就会再谂真啲，其实诶，而家呢个相处系咪可以维持得到，系咪一个好嘅相处，可以即系 last 到大家嘅关系继续落去啊？咁其实呢一个系好值得大家谂、嗯，要有嗰个动机咧，你先系会有 action 嘅， 系 啊，否则你就。会放弃啦，有段关系咁样啦，咁样咁，所以好鼓励大家有动力嘅时候做多啲，多行一步。 嗯、 有需要嘅时候，其实讲真，而家婚后嘅辅导服务咧系好 何其多， 好正常。同埋千祈唔好有个概念咧，觉得见辅导就系好严重先系见。 嗯、 其实咧有时候都会建议啲夫妻咧冇乜嘢咧，你大概两三年见一次，你当好似身体检查咁样。 嗯嗯 你有啲乜嘢？你中间有个人帮你分析啊。帮你整理个柜桶其实对大家关系都是好 的。任何嘢都要保养的、 啊、 感情都是需要好地保养的。保养得好的话咁唔单止只是夫妻两个人连埋下一代都可以受惠的。唔该晒嘉嘉，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次。 近年有不少人转为素食主义者，咁喺宠物世界入面，猫狗又可唔可以食素呢？其实猫猫狗狗嘅身体结构同我哋人类系完全唔一样。猫猫绝对系肉食性动物，需要食肉先至可以吸收到足够嘅营养。同样道理，即使狗狗系杂食性动物，但系兽医一般都唔建议佢哋食素，因为佢哋需要透过各种嘅食物嚟到去吸收均衡嘅营养。如果佢哋长期食素，会导致营养不良，佢哋身体免疫力就会下降，严重嘅话会令到器官衰竭，甚至可能致命噶。所以为咗屋企嘅宠物可以过上健康快乐嘅生活。作为主人的我们更加要认识和尊重宠物的身体结构，要给回符合他们天性和生理需要的饮食，这样对他们来讲才是最好的。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这里没逗留，从前陪着我至四全宇宙，撼动过已足够，无需再顾虑我好好去。从十二后，就让我单定一位置身宇宙，而你坐上那救生舱和永远飞走。这一切难复仇，脚下地壳开始逐寸崩解，就算恐慌仍无需转态，离开先可解锁新的世界。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也最新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福气，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像安然到尾，能够让你想还以复气。星空待我看守你，从此不可再继续陪你，期盼下世纪。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 些习惯氧气，回顾一起宇宙里历遍情爱真理，完全无负早坚起，我愿意为你牺牲余生。 出色的一首作品，来自支持叶明熙，还有一首《九生疮》。 如果 就错了的，应该呢、這个时间要听追踪31才是真的。 晨光追踪31。 嚟到星期一嘅朝头早，我哋一于揾嚟阿祥啊！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6:35有咩睇呢？ 咁啊，送俾大家有认识人大政协啊！咁啊，今集咧，我哋邀请到全国人大代表黄英豪上嚟我哋嘅节目嗰度咧，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未来啊，点样可以发展呢个电子商贸平台经济？咁啊，而家我哋越嚟越多网购啦，咁啊，好多时即系由最初系买衫啦，买手袋啊，到而家可能买餸咧都系喺网上买啊。咁啊，所以呢个电子商贸平台嘅经济咧越嚟越重要。咁啊，今集一齐听下黄英豪点讲啊！ 系啊，嗱，而家内地嘅成个电商平台咧系赚好多钱噶嘛。咁同香港有少少唔同，香港而家都多咗好多噶啦。咁但系内地好盛行就系直播啊，系啦。咁究竟香港会唔会都系可以学习下啦，或者参考下佢哋嘅模式？点样我哋可以透过直播为我哋香港带嚟更加多嘅经济效益咧？咁啊，记得留意今晚6:35嘅认识人大政协啦，去到8:00晚上嘅大师对谈，今集咧讲啲嘢，哇，有啲恐怖啊！ 有啲你就可能觉得恐怖，但系有啲朋友啊觉得好吸引都唔定嘅啦。今季大师对谈，我哋讲开嗰啲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嘛，咁啊，今集咧带大家认识香港嘅另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讲紧嘅系蛇酒啊， 系、哦、啊。 蛇酒即系咩？即系有条攞啲蛇去酿酒咧，即系嗰啲酒盎、酒樽里边有啲蛇嗰种蛇酒啊！话说啦，即系有啲铺头就真系制作蛇酒，就以呢个药疗商品咁样出售嘅、 嗯。 我哋节目咧就请嚟制作蛇酒嘅第三代传人一位师傅咧，就上嚟同大家讲下咧，制作蛇酒需要啲乜嘢主要材料？当然有蛇啦，边一种蛇咧，即系唔系全部蛇都可以做蛇酒嘅。介绍完个材料之外咧，佢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下呢个制作过程。另外啦，呢个系头先话医药疗咁样嘅商品出手嘛，究竟佢有啲乜嘢功效？我知道咧，饮蛇酒咧可能需要勇气同胆量嘅，咁但系睇咧就唔需要嘅。咁啊，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今晚8:00睇下大师对谈，认识多啲啊！ 阿昌，你有冇饮过蛇酒啊？ 啊冇啊，但系食过蛇肉嗰啲蛇羹啊、蛇宴啊，咁都有食过嘅。喺细个嘅时候， 蛇羹系几好食噶、 啊？其实我已经唔系好记得个味道，因为真系好细个咧，即系屋企人带自己去食，就觉得咪同即系以为自己食紧鸡咁咯，即系唔知道嘅、 哦。我都好似系，我都唔记得我几耐之前食过，但系我喺屋企借阵嘅。咁當然啦，係佢哋成條蛇幫我哋起曬肉㗎啦，即係我純粹拎咗啲蛇翻屋企，咁、一家人啊，我姑媽啊，我爸咁樣咧，哇，一家大細咁樣輪流喺度剪嘢啊、切嘢啊，即係煲咁樣。我嘅印象就係我覺得自己食緊滿仔翅，不過原來佢蛇嘅啫，係啦。咁但係咧，而家有好多咩蛇酒嗰啲，我真係冇飲過，尤其是有啲人咧，好似拎埋個蛇膽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 问你食唔食？我嗰啲真系唔敢食啊！ 但我细个，我印象中咧，即系跟阿妈去街市买餸咧，都见过嗰啲蛇王咧。嗱，而家好似政府嘅法例已经唔俾咁做，即系喺条街嗰度劏蛇啊，即系个笼里边捉条蛇出嚟，然之后即场就去劏开佢，攞个蛇胆出嚟，然之后俾嗰啲客人去食、 嗯。 我细个都仲有呢啲印象嘅，而家比较少见啦。咁制作蛇酒啊，真系更加冇见过啊！即系今晚开下眼界啊！ 系啊，咁如果系船仔一样啦，唔敢饮噶啦，我应该都系睇嘅啫。咁啊，记得留意今晚8:00嘅大师对谈啦。去到10:30嘅超六世代，今集系讲啲咩咧？ 嗱，今集超六世代咧，带大家去到法国啊西南部，咁就 帶大家咧從呢個比利牛斯山脈啦，到大西洋嗰邊嗰啲海灘啦、產酒區嘅波爾多等等，全部咧嗰啲無論係靚酒佳肴啊、農村風景啊，或者係嗰啲生活嘅文化，呢啲法國西南部嘅地方咧，吸引咗每年吸引咗好多數以萬計嘅遊客，因為真係好吸引，我都想去波爾多。咁但係人多咧，自然咧影響當地生態同埋文化噶啦。咁啊，當地咧呢啲個法國西南部有一啲當地人咧，就決定咧去保護佢哋嘅家園，保護佢哋嘅環境同埋文化。究竟佢哋做咗啲乜嘢去到保衞自己嘅地方之餘，又可以繼續到佢哋呢一個旅遊事業嘅咧？想知道嘅話咧，今晚10:30咧要留意呢個超綠世代啊！ 係啊，如果飲開紅酒嘅朋友一定係識波爾多嘅。咁啊，但係咧，實際上嗰度當地嘅文化係點樣呢？或者一啲環保嘅事業，尤其是最近咧多咗好多一啲叫 organic 嘅酒啊，即係有機嘅酒。咁但係佢 organic 啫，係咪代表佢係環保呢？究竟想唔想知佢哋做咗啲乜嘢去保育呢？咁啊，記得留意今晚10:30嘅超綠世代啦。今日唔該曬阿暢，我哋聽日再講過啦，拜拜。 拜拜。 在新闻报道之前，我们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先。今天大致多云，会有几阵的骤雨以及是狂风雷暴，而稍后雨势就会有时会较大。今天最高气温去到27度，会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低，是2至3的水平来的。记住带把遮出街，今天就要开开心心迎接这个雨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阶段管制即弃塑胶餐具及产品嘅法例今日起实施，所有发泡胶同即弃塑胶餐具汤式全面禁止供应，亦都唔能够销售。而外卖同样禁止使用发泡胶餐具、胶饮管、胶刀叉、胶匙、胶碟等。但膠杯、膠杯蓋、膠碗、膠盒仍然可以使用。其他即棄塑膠產品方面，膠柄棉花棒、雨傘袋、螢光棒等亦都禁止銷售同免費供應。新法例設有6個月嘅適應期。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強調，今次管制嘅目的係希望喺社會慢慢建立酒數文化，並非要懲罰商户。重新6個月適應期之後，環保署仍然會採取宣傳教育先行的模式，針對屢勸不改的業務，視乎實際情況執法。運輸署表示，因為冧樹關係，山頂纜車仍然暫停服務，同時城巴15C號線依然暫停服務，市民請考慮使用其他公共交通服務。一名香港游客在南非伊丽莎白港潜水之后死亡。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星期日上午，一名中国游客在伊丽莎白港潜水之后不省人事，浮出水面后死亡。当局表示，曾经尝试抢救这位50岁游客，但不成功。报道说，已经与中国驻开普敦总领馆确认，遇难的游客是中国香港籍。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中美之间的确有竞争，中国人不怕竞争，但必须公平公正。竞争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田径赛，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拳击赛。谢峰访问哈佛大学，应邀与该校金乃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艾利森举行谈话。谢峰指出，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同時正是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青年一代能否好像父輩一樣繼續享受持續近80年的和平與發展紅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能否找到新時期正確相處之道。在談及中美合作與競爭時候，謝峰表示，美國現在不是在競爭，而是搞霸凌，競爭不是中美關係的全部，兩國在很多領域還有合作，中国反对以竞争定义整个中美关系，如果任由竞争主导中美关系，只会带来双输和多输的战略风险。一边打着竞争旗号打压和围堵压制中国，一边又声称要管控竞争，避免直接冲突，更加是自欺欺人。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至后期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05点，升281点，总成交金额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25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2.6，升8.8；友邦保险48.25，升1.05；理想汽车100.02，跌6.1。创科实业102.9，升4；阿里巴巴68.0，升3；中国银行3.41，升5；建设银行4.93，升6；工商银行4.16，升5；海尔智家26.65，升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4.6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73，人民币7.242，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7,179点，升96点。港金报22,25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69.59美元，卖出23,76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楼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豉油街。咁重复多次啦，就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楼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豉油街。另外仲有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的快线同样有交通意外的，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了。重复多次了，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车多。仲有就是较早前由于百家道的冧树仍然处理紧，山顶缆车仲有城巴15号 C 号线的服务是需要暂停。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队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在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还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在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车多，现在龙尾去到海丽村，还有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在元朗公路出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是车多的，现在龙尾排到福亨村。另外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公路一段，荃锦交汇处一段比较挤塞，现在龙尾就过了去象鼻山村。另外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楼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豉油街，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忍让。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还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准备好迈向健康人生未？政府的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

系啊，听到你哋嘅节目啊嘛，个人咪精神啲咯，日日都听噶，我有。 哎、多谢多谢，今日有咩开心事？透过大喜电波同我哋分享一下。 哦，系咁嘅，我个契仔咧叫东仔，佢应该系琴日嘅生日，但系今日咧就迟咗日，唔紧要啦，同佢候补啦。 系。冇办法啦， 啊、 神光系一至五啊嘛， 哦系啊系啊，所以咧就吓冇所谓啦，咁、嗯、啊今日候补啦咁咯。 喂，你哋点样结缘咧？嗱，契仔你都真系好锡，所以先会契啦咁啊。但系点样结缘？我想听一下啦，吓赵小姐。 嗱，系啊，我好信缘分噶、哦，咁咧我本身个仔咧就系四月生日嘅。咁咧，阿东仔亦都系四月生日。 嗯。 咁咧，我仔同佢咧系同事嚟嘅啫。 系。 吓，咁而咁而家变咗咧，就系我嘅契仔啦。你话系咪缘分嚟嘅咧？ 哦。系因为阿契仔跟埋仔仔上嚟屋企食饭，然之后认识嘅，系咪啊？ 知啊知啊，不如敬我 Auntie 煮嘢 好 食。 少上嚟，唔系啊，我煮嘢好难食噶。 系咪系咪？我咁就系咯，个结缘嗰个位喺边度咧？我又想问一下啊，嗯。 呢啲真系缘分，冇得解释噶。 好投契，好投契，好投契，系咪讲嘢？ 系啦，好啱嘅。咁有时变咗，我觉得，诶、哎，呢、這个契仔都好、啊，急不如契埋佢做契仔好咁、啊、咯。咁、哦、佢又话 OK， 咁、啊、咪大家就结缘啦，变咗。 哦，开心、啊。 佢又都话契嘛。咁你自己本身个仔有冇呷醋先？ 唔会唔会，我个仔佢因为我系独子啊嘛，咁佢都好希望有个细佬嘅，咁佢、哦、所以佢都好赞成，佢都好开心咁、 哦、 样咯。 咁啊好。 我话我哋都系真系好有缘分，我都当咗阿东仔咧系我哋家庭嘅成员噶啦，已经 咁、哦、啊开心啦吓，咁啊好似仿如多咗一粒仔啦，啊 系啦， 自己嘅亲生仔咧又多一个细佬咁样系咪啊，好正 系啦系啦，我就觉得啊都好啊，真系缘分嚟嘅呢啲，所以冇得再解释咯，总之系好简单，就会觉得大家好投契，好投缘，咁就做咗契妈，做咗契仔啦。 哦，咁啊阿契仔系寻日正日生日啦。 系 咁锡佢有冇同佢庆祝先？ 我就冇啦，我个仔就同佢啲朋友同佢庆祝啦。 系啦、啊，可以嘅话食餐饭咯，或者系替妈生日食餐饭。 系 你几时生日啊？ 我耐啲啦，我起码要八月。 八月都唔系好耐， 好快啫。 最耐系咩啊？ 我话系我话食饭呢啲咧，其实几时都冇所谓，系嘛？大家系开心嘅，日日食都冇所谓，系嘛？ 嗱，帮你而家睇翻最耐应该系三月生日嗰啲人，因为要等到下年先可以庆祝啊。咁 系啦，系啦， 你都唔算好耐，争几个月。 最耐应该系契仔啊，要等翻七年嗰个啊。 可能系唔紧要，咁最紧要大家说说笑笑又一日咯。最紧要开心系咪啊，焦小姐？嗯， 系啊系啊，我希望咧，东仔咧就生日快乐啦，同埋咧会。成日都会开心啲，笑容多啲啊！咁咧个人都会靓仔啲噶。 系啊，系啊， 一于咁。 财神见到都 happy 啊！你咁多笑容， 啱啊，好。 系 啊， 我希望我契妈咧嘅开心咧会感染到佢啦，因为佢个人比较慢热啲，同埋咧比较怕丑。 系啊， 所以咧我希望佢。我做契媽嘅感染到佢开心啲啦， 梗系有啦，感染到啊！ 你都感染埋我哋今朝早咧，一齐听呢首作品《温柔队》嘅《千载不变》，好嘛？多谢你， 系啊，点埋俾你哋听，你哋各日各个都系招财进宝。 好啊， 多谢，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常埋怨人情冷暖太深，面上换为着要适应别人，茫茫风雨天路途未免孤独，有谁最熟最真，谁无边，尤其过去幽怨转变中，洗下了几个诺言，愁怀苦恼间，及时又见出现。往年许多亲切脸，原来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选，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 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心不变。谁无变？尤其过去幽恋，转变中细下了几个诺言，愁怀苦恼间，及时又见出现。往年许多亲切脸，原来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选。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眷恋。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生不变。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中唔中意食腊味饭？ 中意， 中意， 我自己都好中意嘅烧味腊味饭，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咁我觉得今日咧，虽然26度啦，咁但系即系如果系时一时落雨嘅话咧，可能都有啲湿气。 系， 好似个感觉，如果食翻啲用明火去到煲呢啲煲仔饭咧。好似正氣啲，硬係覺得個人 係、啊，即係整翻個臘味飯都正嘅。 有米氣啊！ 當然啦， 啊、 即係臘味飯同埋呢個煲仔飯有少少分別。煲仔飯咧涵蓋面好廣嘅，因為肉餅飯都係煲仔。 冇錯冇錯冇錯。 但係咧，如果你話單純嗰啲潤腸臘腸啊，或者臘肉啊、臘鴨啊咁樣，哇！ 超中意食，四樣都中意食。 必須講一樣嘢啦，即係先戴頭盔，常食唔好，又話有致癌物質，又話鈉含量超標，咁咪叫你常食嘅你。可能两三个月食一嘢，咁你觉得正咯，系咪啊？小白 都系啊，咁所以今日夜晚咧，我哋试下自己整，咁啊睇下会唔会又健康啲？ 啱啦， 因为始终嗰啲钠含量咧自己控制嘅。 嗯， 好啦，咁今日咧先要准备定米啊，你自己预翻几多啦？你最紧屋企咧就有个煲嘅，咁因为今次都系用明火嘅关系啦，咁所以电磁炉嘅朋友咧就可以先听住同埋待定待先， 揾一个有 明火 嘅 屋企 邻居。系啦， 我攞个嗰啲打边炉嗰啲 gas 炉得唔得？ 打边得 系咪啊？ 系咪明火啊？ 系 明火就得噶啦，系啊系啊，你唔系用蜡烛煲紧佢就得噶啦，有排搞。 我惊有排都食唔到蜡烛， 几年都唔知食唔食到。好啦，咁你就准备定个煲啦。咁啊，明火就好食啲嘅，因为我想整翻啲饭焦嘅效果。咁啊，准备咗啲米之后啦，咁你就放喺呢一个嘅煲嗰度先嘅。咁啊，亦都将佢铺平咗个面先。咁啊，倒入清水啦。咁啊，大概几多咧？当你铺平咗之后咧，你就摆只手指落去度一度位。咁啊，大概咧有手指头半厘米咁样啦。咁其实就够。 呢、這個都係我以前咧啱啱學煮飯嘅時候咧，就屋企人又係咁教，咁出邊啲師傅都係咁樣教，咁個米咧就應該咁樣個水嘅份量就夠啦。好啦，咁先用咗中細火咧就煮佢先，煮佢，咁大概咧就煮佢五分鐘左右。咁啲米咧就當然係未熟啦，邊有咁快熟啊？好啦，跟住你就點都撈一撈佢先。撈一撈佢，然後就攞筷子咧，就篤下啲窿咁樣。咁有咩作用啊？可以令到啲水分平均啲，亦都可以令到咧就整個嗰個米咧就快熟啲嘅，因為佢已經分散咗啲力嗰啲熱力啊嘛。好啦，咁跟住撈到咁上下嘅時候咧，你就要準備定咧今次嘅主角啦。除咗飯之外咧，亦都要準備定，我就用咗臘腸，臘腸比潤腸我自己中意食臘腸多啲嘅。咁如果你話我中意食其他，咁你就自己選擇啦。 我中意食潤腸， 我都中意食潤腸。 當然 其實我乜都食， 咁你哋 四樣我都好中意食。 头先讲过啦，唔使重复。O、okay, K， 因为实在太想食。 下次食煲仔饭嗰啲腊味焗咧，依家好兴噶嘛，即系黄鳝腊味饭咧，即系焗到一大锅嘅，依家好兴。即系有阵时如果你食啲中菜，一煲咁样上，讲紧成都成二三百蚊嘅，叫埋你。 好啊， 系啦，好啦，咁啊继续讲埋落啦。咁你准备咗腊肠啦，腊肠将佢切，我唔想一条放上去，咁啊直头切片啊。其实你想佢再快熟啲，同埋佢嗰个饭有更加多香浓嘅味。你不妨將佢切薄少少，咁嗰啲油咧一遇熱嘅時候咧，就好容易淋曬落去個飯嗰度。咁你個飯 又揾佢拍飲食節目， 係啊， 即係講啲油逼曬出嚟， 佢就係我哋嘅生意 fact。啲油逼出嚟嗰係點樣噶？ 系叫电视部开饮食节目，叫你去做，几有喜感，几有喜感。 系啦，开一罐新嘅豉油嘅时候，个声系 好辛苦啊！拍饮食节目，饮食节目拍三四个钟头先拍到半集。 你得个滴油落去个油入边，落嗰啲饭嗰度，或者滴落一滴水落去。喂，好啦，继续玩太多呢、這个好啦，咁你亦都你就可以准备定头先讲嘅腊肠啦，咁啊将佢切片啦，咁亦都可以准备定啲香菇啦，即系冬菇啦咁样，咁更加我就会准备定啲粟米粒添，咁啊个感觉有啲甜口啊，有甜口好紧要嘅。好啦，咁你将佢摆晒上去嘅时候咧，那个关键咧，如果系明火嘛，你冚咗个盖先。冚咗个盖咧，跟住我就会攞啲花生油嘅香啲啦。咁喺个煲盖侧边，即系嗰条罅嗰度咧，就落一层油喺度嘅， 围住个边。 冇错啦，咁跟住咧围咗个边之后咧，你就可以拎住呢一个嘅煲咧，就放喺嗰度，就先大火，又变中火，然后咧，因为你落咗油嘛，跟住你可以拎住个煲咧，就喺个火侧边咧，即系打侧少少个煲，就用火弹一弹佢，咁你就可以咧有更加多嘅饭焦出咗嚟嘅。 我好中意食饭焦， 系好多人都好中意食饭焦嘅， 佢所有嘢都系好。 食饭焦嘅声音系点样噶？系几好、啊，但又唔使揾生意 fact 啦。 我帮你配音， 你自己配翻得啦咁样。好啦，咁啊呢一类型嘅饭咧，最重要嘅就系其中嗰个豉油啊。咁豉油其实都可以自己配嘅，咁好过净系喺街上面就自己买啦。咁你准备定，譬如生抽、老抽、蚝油、白、砂糖啦、胡椒粉啦、油啦，同埋水。咁你就放落嗰、那个，另外揾个煲仔啦。咁啊放晒落去，即系煲到佢滚晒。煲到佢滚晒咧，你就收火。我自己就中意咧，就再用细火就轻轻咧就焗多佢一阵间嘅。咁然后个油咧，其实就已经好够味道，因为一定够，同埋有落个砂糖一定甜啦。所以就好似变咗我哋平时会买嗰啲煲仔食，但系呢个你自己调教嘅。跟住食嘅时候就放喺上面捞咯，跟住再攞个匙羹系咁捞你头先个饭。哇，正啊！ 我而家幻想到即刻想食， 好香啊！吓，大家试一试。 我的享乐时代， 除咗得闲可以自己喺屋企咧整下呢个煲仔饭，都算系手作嘢啊，系咪？其实煮饭我都觉得系一种艺术嚟嘅。咁最近我就学准咗呢一个嘅压花嘅 case， 咩嚟嘅咧？就 系啦，系咩嚟？ 即系嗰啲 嗰啲手提电话壳啊，系啦。咁我就咧整咗一个压花嘅手提电话壳。咁咧，我都好，我自己整完咧，好靓噶。嗱，俾你睇下先啦。首先， 即系将嗰个花就压咗落去。嗰、那個手機殼入邊， 咁、那個殼咧就係要透明嘅。首先係啦，你都可以有其他顏色嘅，咁但係你就會突出顯唔到嗰啲花嘅顏色。咁、但係咧，我唔係就咁買啲乾花翻嚟喎， 你買新鮮花。 係啊，我真係由零開始。 系啊， 风干咗佢先， 你要风干噶，你要等佢自然干啊，应该话。其实而家咧正值春天啊，其实都好多花咧，可以其实喺地下咧。喺公園度執翻屋企嘅，你見到邊啲就千祈唔好摘嚇，咁就執翻屋企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初學者去整呢一個嘅手機殼咧，咁其實你就應該要揀一啲咧比較容易壓得到嘅花。 係， 咁係有啲咩咧？ 你可唔可以幫我整一個啊？ 整。你要用 花花嘅手機，我好中意仙人掌嘅，幫我壓一個啊！ 仙人掌唔得，點得啊？仙人掌嗱，你可以用初學者嚇，可以用三葉草啦、滿天星啦，甚至係啲繡球花咧，佢呢一啲咧都係冇乜厚度嘅 繡球花。 繡球花 ，Michael 嗰度話繡球花係 咩？你聽到繡 ？Sorry， 我講錯，繡球花係啦。 前輩笑啦， 知道 一定要認錯，同埋 繡球花 真係啊！ 系啊系啊， 我听到，小范听到，众人都听到啊，你表正翻啊， 系啦。咁咧，因为佢呢啲嘅花同埋三叶草咧，其实佢就冇嗰个厚度喺度啊，咁就好容易去到个水分，咁就会容易整啲嘅。咁但系你都话唔系咁容易嘅，你首先都要有啲吸水纸，即系攞啲厨房纸啦。咁我哋最好咧就系攞呢一个厚嘅书，然之后咧系啦，再加呢一个嘅吸水纸。 你买书就好买厚啲， 系啊， 唔读都可以压花， 系啊，好。嗰阵时我有两三本嘅，一定要厚嘅书，不过就唔讲出嚟啦。系啊， 字典我就有咯，屋企好厚噶嗰阵时。 我哋读教会学校 有冇揭过啊？ 梗系有啦。 我哋读教会学校年年都有本 Bible， 年年都要买一本 Bible 啊！真系。 OK， 咁跟住之后咧，整咗啲干花出嚟之后咧，咁你就摆落个透明嘅手机壳度啦。之后咧就会用一种咧叫做手机壳嘅一种胶水，咁咧就系倒落去。咁你呢一个咧就要风干咧，即系自然干。你可以用風筒吹嘅，咁但係好容易用風筒吹咧，吹咗啲毛毛落去，係啦，甚至咧你會吹喐咗個形啊，係啦，咁就會可能有啲皺紋出咗嚟，咁最好咧就係自然風乾嚟到去整。咁我覺得呢一個咧，無論係自己做俾自己又好啦，或者送俾身邊嘅人都好啦，我覺得呢一個咧手機壓花嘅殼咧都可以，不妨大家喺屋企試一試，因為都係好簡單、好易整嘅。